和日本和南韩等国的贸易协定。文件说，英国的目标是透过几轮谈判到六月左右基本确定和欧盟的贸易协议大框架，并且在九月前迅速敲定协议。但如果在六月谈判情况不如预期，政府需要决定是否将注意力从谈判转移到准备有序结束过渡期。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天气稍凉。而家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稍后部分地区有雾。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5,766点，跌1,1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78点，跌1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4，日元109.7，瑞士法郎0.968，澳元0.657，加元1.324，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7.005，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3.45美元，卖出1,644.21美元。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啲。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6:08的时间，咁啊，扭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啊18度的气温，咁啊比寻日咧就略为咧 就是低了一两度的，相对湿度 84%。 空气方面一般，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都是中级度的水平来的。今日都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23度，而且还有些风添，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好了，未来两三日都是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天气又会稍凉的了。直播室入边，今天早上继续有白元浩陪住你哋，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一个人有时有一些事情是做到，有些事情做不到，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我是啦，我身边的朋友都是，可能听众你们都是。正直就是因为这样，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优点的地方，我们应该好好地发掘一下自己的长处，加以善用，然后呢明白自己的一些的缺点、弱的地方。在我们身边这么多个的伙伴里面，总有一些呢可以小天使一样成为我们的小天使，帮大家呢就是互补不足。人呢没可能是一个人赢晒，一个人很有霸气地做晒所有事。每个人既然有长处有短处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携手一起呢做得更加好。在我们身边，既然有这么多的小天使，不如呢再维系好一点，互相补不足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成功咯。在你身边有哪一位是属于你自己的小天使呢？ 待我好，不会保留，不休假，暖夏到深秋，飞走的岁月，辛酸牵挂感受，月亮是你这一对手，未变改一脸温柔，感激你，我愿说出口。温馨的镜头，笑脸神情都像透，多相亲更有时像自由。陪我去走，只作一挡千秋。即说渐行，到我有点成就，全也是你两手，无声却在背后，能赢尽多少风骚，偏得地球硬及在你身边。 呢首嘅歌曲嚟自容祖儿《小天使》。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在每一次人类遭受到病毒引发疫情，蝙蝠似乎都是头号的嫌疑犯。虽然事后也都证明很多都是未必是跟蝙蝠有直接的关系。蝙蝠身上都不只是已经就是找到一种、两种、三种不同的病毒。其实有最少就是60至到就是100种的其他病毒的。但是蝙蝠自己完全都不会因为这些病毒而生病，为什么这么神奇呢？蝙蝠这一种可以说是极其特殊的品种来的。在它的身上携带的对人类致命的病毒种类和数量超过绝大多数的动物。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蝙蝠喜欢群居，不同的种类的蝙蝠会大量聚集在一些非常挤迫以及就是可能好像密室这样的空间里面，蝙蝠洞是不是令到病毒呢就在蝙蝠之间就你传我，我传你。所以成日都话在蝙蝠洞里面会有很多的菌的，在香港都有些地方是有蝙蝠洞的，最好都不要去那么多了。一般来讲，会飞的动物绝大部分都不是哺乳类，因为飞行需要大量的能量。哺乳类的动物没有办法在不产生损害 DNA 的副产品下飞行，但是蝙蝠就可以。但是蝙蝠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反而就会增强飞行时的 DNA 修复能力和产生其他的防护作用。这些变化能够抑制入侵者的特殊细胞，让蝙蝠就能够做到百毒不侵。好了，病毒又是怎样在蝙蝠的身体里面生存的呢？哇，说到蝙蝠都很厉害。很多的病毒尽管哇非常厉害，非常毒的，但是这些咁毒的病菌病毒，它们的生存条件都十分之苛刻和挑剔的吧。它们需要体内的温度有着就是精密的控制，这些控制通常都是陆地动物才闻得到的。而当蝙蝠飞行的时候，它的体温其实是会上升到大概40度左右。一般病毒也都是难以承受这种高温的，但是少数坚强的病毒进化到能够就承受这种热度40度。也就是说，它们进入到人体的细胞内之后，人的免疫系统对它就是发动战争，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喂，有些发烧、哦、发烧就是用来消灭这些病毒的，引发发烧。但是发烧的温度对它们来说完全起不到作用，因为你想想，蝙蝠的体温都上升到40度左右，一般的病毒都杀死了，但是某一些特强的病毒就杀不到。当人类的活动就是例如是人类入侵蝙蝠的栖息地，也都就是同一时间消除了人类和蝙蝠的生存界线。除非人类就是限制了我们自己的活动，都是说了少一点就是蝙蝠生活的地方，特别是他们栖息的地方尽量都是少去，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这些病毒的传播。蝙蝠咧就非常之厉害嘅，除咗咧就系可以用声纳去到判断佢飞行嘅位置之外啦，佢身体咧都做到百毒不侵，几厉害。所以话咧，我哋有阵时都要谂一谂，有冇办法喺呢一类型唔同嘅动物身上边揾到更加多咧，就系解决自身病毒嘅办法咯。呢首歌曲犀利啦，一首旧嘅作品。楚留香同蝙蝠有咩关系呢？哦，原来是楚留香《蝙蝠传记》的主题曲。 元气发觉行，未尝惊染尘。淡然看世事似浮云，随 方去无限，何妨花气集人，愿凭天指引，任由过去事再莫寻，留情意不夜恨，对酒狂歌 作品嚟自罗文啊，笑踏河山。 愉快感觉弥漫之上，发出此信是我本分，与你当梦。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地一线， 正系嚟到早上嘅6:23嘅时间啦吓，咁啊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睇睇出边嘅天气啦，大致多云，一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去到23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啊吹强风噶。展望啊，未来两三日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天气稍凉。而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星期六、星期日咧，而家真系叫做窄细啲啊！点解咁讲咧？要揾啲咧，即系周末好去处或者周末啱嘅运动消遣咧，的而且确咧系有少少嘅难度噶。不过唔紧要，有难度先至好噶嘛。嗱，坊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咧，啊，同而家呢一个嘅时期咧，可以话系相辅相成，啊，应运而生。啊，其中咧有沙田方面咧，亦都有啲叫做 DIY 消毒搓手液工作坊。啊，咁啱啦，今日系2月28日啦。原本咧就系最后一日，即系2月最后一日。咁但系今年系闰年啦，系咪？咁所以特别少少啦，今年系29日嘅。介绍得俾你听嘅咧，都系费用全面嘅活动啊！吓，2月29日星期六啦，咁下昼1:30，咁 咁啊喺沙田乡事会路138号嗰度咧，就有一啲咧叫做免费嘅酒精消毒搓手液嘅工作坊。咁啊有 A 组、B 组、C 组嘅。不过咧就要事先报名。报名参加嘅人士咧就会有专人联络咧去到确定嘅。坊间咧唔止净系得一个嘅，仲有好多咧呢一类型咁样嘅活动。咁呢啲嘅活动咧都系希望咧令到大家啦抗疫成功。最紧要咧就系个个咧都可以做到身体健康。面对住疫情的爆发，成日都是讲这一句的说话的了。我们不希望就是因为一个的口罩或者一些的搓手液就见到的就是人类丑恶的一面。相反，凭着一个又一个的口罩，我们看得到的应该就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忙，互相连结，互相联系。除了我们一般市民都是很努力抗疫之外，其实一班嘅医护人员，佢哋亦都系一样，无时无刻咧亦都系紧守住岗位，无论系香港嘅，定还是世界其他地方嘅医护人员，都系一样。我哋每一个人都知道疫情嘅严重性，每一个人都知道医护人员对我哋嘅付出。我知道，刘德华。 从不哼惯声的做，你的胸襟比天空更高。明知痛苦的风暴，为你天光天黑祷告。人生忐忑路，就算小心免不了跌倒，难关更显得骄傲，那种光辉应该得到。共我不是同生，你怎么可做到？漆黑中的眼睛等待清早，一双手已疲累，你至今未停步。浓浓情意我已知道，都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有新型冠状病毒确诊者家中的九只，对病毒测试呈弱阳性反应，没有任何相关病征，正接受渔护署密切监察和抽样化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官网，在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建议中提到，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宠物及作为人类同伴的动物，例如狗只或猫只，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但是指出接触宠物之后用番碱和清水洗手永远是好主意，因为可以有效防止普遍存在的细菌在人类和宠物之间传播。在全球有超过110个成员组织，一共代表20万名兽医的世界小动物兽医师会早前在声明说，未知道动物会不会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而现时没有证据显示家居动物或者宠物会受感染，或者会成为病毒传播人类的途径。美股再度急挫，新型肺炎疫情在全球不断扩散，避险情绪升温。道琼斯指数大跌近1200点收市，创历来最大单日点数跌幅。欧洲主要股市亦都全面跌逾3%。世界卫生组织形容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工作去到决定性阶段，敦促各国加倍努力，有效压制疫情蔓延。总干事谭德赛说，今次疫情有发展成大流行的可能性，目前不是恐惧的时候，要及时采取行动，防止各地民众受感染，拯救生命。另外，有世卫官员指出，东京奥运今年七月展开，正同主办单位密切合作，是否有需要因应疫情调整赛期，不会很快有决定。社交媒体 Facebook 决定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取消年度软件开发者大会，会议原定在5月5日至6日在美国加州一个会议中心举行，公司发言人说有5000人参加去年的大会。 Facebook 在声明说，取消今年大会是艰难的决定，但必须将所有作为公司伙伴的开发者、员工和其他支持者的安全放在首位。声明又说，公司会探索通过其他方式和开发人员建立联系，包括视频和即时媒体等方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天气稍凉。现在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三十五分嘅时间啦，咁啊，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啊，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你哋好，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卷浩陪住你哋一齐喺朝头早嘅时间咧，今日一齐揭揭报纸啦，各位听众早晨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揭揭报纸都见到呢个咧，啊，几特别啊吓！新型冠状肺炎啊影响全球啦，但系除咗咧就系讲紧肺炎影响全球之外啦，仲有一个另外嘅问题同肺炎冇关嘅。啊，早前啊，巴基斯坦早前咧就因为蝗虫灾害啊，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啦。好啦，中国咧就系佢毗邻嘅地方，决定派出咧十万只鸭，系我哋食嗰啲烧鸭嗰啲鸭咧，嗰啲鸭去救援。好啦，首批预计出动嘅十万只鸭啊，咁啊由浙江肇庆嘅国肇一号鸭苗组成嘅，将会以空运嘅方式，空运啊吓，即系坐飞机飞过去，唔系啲鸭自己飞过去，空运嘅方式最快一日之内就可以抵达咧巴基斯坦。十万同埋大军啊，十万大军应该咁讲啊吓，就听过啦。十万大鸭咧，啊呢一个真系犀利啊！千祈咧就唔好睇小呢啲嘅鸭子军。啊，听闻啊，浙江嘅麻鸭啊，因为体型大。捕食能力强，成为咧就灭蝗嘅首选，歼灭呢个蝗虫嘅首选。以二十年前为例啊，鸭子兵团咧已经就出战过新疆，哇，都厉害啊！当其时新疆咧惨遭大批嘅蝗虫过境，咁啊全球啲鸭兵团咧就由浙江啊空运去到达啦，啊分批啊运送十几次，以总量超过十万只嘅鸭一举平定蝗灾，战绩彪炳咁讲。好啦。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杨立志咧就话到啦，放一只鸭子，相等于咧就歼灭咗一个蝗虫嘅全家。单以一只鸭为例啊，每一日咧平均可以食二百几只嘅蝗虫，哇！一只鸭食二百几只蝗虫，你点估到啊？见到都饱啊！单系以一只鸭为例，每一日平均咧可以食二百几只蝗虫啦。比起一只鸡咧，每一日只可以食七十几只蝗虫，战斗力高出接近三倍。而且啊，鸭追捕蝗虫嘅过程咧，系属于地毡式嘅搜杀，细到咧就系蝗虫嘅蛹啊，都唔会放过，所以话咧会灭佢全家。换言之啊，只要放一只鸭咧，就有机会咧就令到佢全家冇晒。灭蝗虫嘅方法咧都有好多嘅，咁啊，但系以经济实惠嚟讲咧，就自呢个飞鸭咧啊为首选啦。因为无论系放青蛙、其他雀仔咧，都系冇乜纪律啦。啊，鸭咧就可以控制得好啲嘅。咁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到底呢啲鸭咧，群居嘅鸭生命力强，而且觅食能力、寒遇呢个抵御寒风嘅能力都强嘅鸭，几快可以几耐消灭到呢啲嘅蝗虫呢？这个呢就犀利啦，鸭就有自助餐啦，不过有啲惨啲嘅消息啊，就有传啦，呢啲鸭呢完成咗任务之后呢，佢哋都係会作为桌上嘅美食噃。 翻开怎么会情动，早早应该离去，有几日再相拥，前面是推开双手口中声声别了，难掩渴望面容，那次季候风吹得那又寒，仿佛世上一切也将消失所踪，你似季候风带动计划全日无用，然后是场空心一再汹涌，仍然来去匆匆，怎可说沉重？可惜始终被你撩起爱念极浓， 嘅作品，嚟自王菲嘅《桂后风》。啲桂后风吹呀、啊、吹呀、啊，到底系吹蝗虫定系吹鸭仔咧？吓，今日朝头早啊，吹到咧就系安安出场，继续有职场后花园。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啊，嚟到星期五早上嘅职场 KOL 又嚟到我哋嘅后花园咯。哇，今日咧，即系除咗即系衰啲讲句，难听啲讲句，除咗疫情之外咧，去到意大利，我哋今日都好 Italy 喎，安安，早晨啊！ 早晨，你咁啱嘅，我揀佢嘅时候呢冇諗过呢一个 point， 果然係犀利嘅 DJ。 咁係啦，其实啊都係你特登俾位我上咋嘛。嗱你今日特登揀嚟一啲其实係咪同意大利有关嘅花呢下呢、這个安安。 其实完全冇关系嘅，今日我哋介绍嘅花呢叫做米兰花。 咪係囉，米兰喎、哦。 其实呢我估啦吓，点解佢叫米兰花呢，其实本身系兰呢不嬲都系花嘅一种啦。咁、佢米呢系因为我觉得佢形态呢其实系好似粒米咁细粒，所以大家叫米兰。咁同意大利嗰个米兰呢系冇乜关系嘅。米兰花呢其实系好得意嘅，因为你问我今次讲咩题目嘅时候呢，你话想问一啲呢可能又会抗疫啦，又可能会睇出嚟会靓啲啦咁。因为抗疫呢其实讲真两年以嚟我哋讲得太多呢，其实本身都可以抗疫嘅。咁、我觉得呢其实呢又原来呢又可以又靓啦，仲有香味。咁令到你成日即系屈喺间房嘅时候呢都有香味囉。 我、 出街嘅时候。 俾啲难题你啊，啲香味系大概系点形唔形容到？ 系好香嘅花香咯、 啊，唔该晒啊！ 即系系几浓 嘅 喎， 系浓嘅，即系佢系清香啊，优雅定系嗰种有少少浊浊地嗰只古龙水咁样，定系海味啊，定系大概点样嘅咧？ 系韵味， 韵味啊！即系好似你个人一样、哦， 系我人本身系走韵味好似，即系佢唔系好清嗰啲花香，系比较浓郁少少嘅。咁变咗即系佢就系因为呢一种味咧，亦都系可以即系佢嗰种味系其中一个特性嚟嘅。咁佢系会令到你空气嗰、那个即系品质会高啲啦，改善你空间里边个空气啦。咁其实好多嗰啲香水都会提取佢做香精，即系提取佢嘅味道咧。 我啱啱就想问啦，你都话咧，其实佢哋嗰啲香味好浓郁啦，我啱就系想问佢会唔会咧，佢俾人做嗰啲香水啊、香精啊呢啲咯？ 会啊，呢个会噶。咁其实呢个米兰花咧，我哋以前我插花嘅时候，我哋即系香港嗰啲俗语嗰度叫米仔兰。咁其实 米仔兰啊，个名由米兰去到好 local 喎。 其实系好陀地，好 local 啊！呢个 feel 唔系话好鬼佬嘅 feel 噶。咁佢咧点解会都叫珍珠兰嘅？咁其实花好多名嘅。咁有阵时有啲朋友仔咧，可能攞住某一个名咧，未必你翻去揾到。但系呢个米兰花咧，或者可能未必会答到你，但系嗰个米仔兰咧，可能咧反而花墟嘅姐姐会揾到俾你嘅。咁佢 我就咁咧见佢嗰个米仔兰嘅样咧，其实佢嗰啲叶咧同普通一棵普通绿色嘅植物啦，特别系似嗰啲有少少似我哋成日食嗰啲咧柠檬叶嗰种嘅。風格嘅嗰啲葉，即係細細塊啦。咁嗰個葉面咧就係有少少橢圓形嘅。不過咧，佢嗰啲叫做米仔蘭，相信佢最大賣點咧就係佢嗰啲好似一粒粒珍珠咁樣嘅。咁嗰啲珍珠大概就係手指尾指甲咁大粒啦。 再細少少。 係啦，黃色好多一粒一粒咁樣，即係大巨型嘅滿天星咁樣嘅 style 喎。呢個係嘛？ 就好似一扎米咁米咁嘅米咁嘅 size， 但系佢系黄色嘅，个花咧系黄色嘅，咁叶咧其实佢叶系好靓嘅，佢系细叶嘅，即系好似指甲咁大椭圆形嘅叶，咁佢通常系三块叶一束嘅，即系三块唔会系有啲叶咪独立一条条嘅，佢一块块嘅，佢唔系佢三块叶系做一支，咁其实当年我哋即系去花艺学校嘅时候咧，呢我哋经常成日用嘅呢个米兰花，我哋就用佢嘅叶，唔系用佢嘅花。用佢葉咧嚟到做遮丑，即系话我哋填充花。 遮丑， 係啊，譬如你話做花籃啦，或者做一個台花啦，咁有時你要遮啲花泥啦，即係插完好靚嘅玫瑰，咁側邊可能咦仲有啲泥喎，要遮住佢咧，咁我哋就用掹佢啲葉嚟遮嘅，因為佢又夠細啦，同埋佢個夠遠啦，咁佢係又唔會喧賓奪主，又唔會搶到花嘅風頭啦，咁所以呢個葉係我哋當年用好多嘅，呢、 哦、 個葉係屬於厚紙質嘅葉嚟嘅，咁係都好密嘅幾多盆米蘭花咧，其實如果係一個盆栽嚟嘅話咧，佢就係、是、好密好密嘅細嘅花葉，仲有好密好密嘅黃色花，咁、所以擺到咧就係幾靚嘅，其實都細細盤。 係嗱，你頭先都話佢香氣好犀利啦，佢有冇話一盆呢啲米仔蘭咧、米蘭花咧，佢嗰個嘅香氣點樣？即係開咗花先有啊，定係都可以維持好耐，未開花就已經有咁樣嘅咧？ 嗰啲香味係花嚟嘅，所以一定要開花先有嘅。咁點解有陣時我哋會譬如做呢、這個開張花籃或者台花嘅時候，點解我哋會買啲都好我哋買啲係冇花冧嘅。咁、因為咧，我哋嗰啲咧就係未生成嘅。咁嗰陣時我哋用，咁嗰陣時用嘅時候就會未必會有呢個香味咯。咁但係如果你盆栽嘅話咧，佢哋開有花嘅時候，黃色嘅花瓣生長咗嘅時候咧，就會有味嘅。而佢生咧，其實都唔係好难嘅，佢通常大部分嘅时间咧都系好多花，好多黄色嘅花花嘅。咁佢其实生长期就六至十一月，即系其实佢系热带嘅生于热带嘅地方。 咁、如果我而家种咪即系衰啲讲句冇料到咁。 唔系而家啱晒好热啊！香港其实呢几日都系开始暖啦。咁、 差唔多二十度啦呢啲而家。 系啊，咁其实嗰个温度系好啱噶，佢属于春天嘅时候，即系20至25度咧系最适宜嘅。咁、其实如果喺人哋嘅地方里边嘅春天咧，即系而家1、2月嘅时候咧，而家系春天啦、可能人哋嚟讲就唔会系20几度，即系夏天先系20几度。喺香港嚟讲已经系20几度，所以就好啱嘅。其实呢啲天气，同埋佢中意湿润啦。咁香港春天开始而家就潮湿咧，亦都系啱佢嘅。佢唔中意干嘅。咁、所以你但系你淋水嘅时候咧，即系所以经常要淋咯。你见到佢系干嗰啲泥嘅时候咧，就要由头淋到落脚啦。 由头淋到落脚。喂，咁有冇啲咩特别嘅保养我哋需要注意咧？例如晒太阳方面，又需唔需要特别留意咧？ 要啊，佢唔呢啲一定係擺喺室外啦。如果你室內嘅話咧，就唔可以擺喺好幽暗嘅房啦，要擺喺窗台啊，台面要有陽光啦。咁因為如果你冇太陽咧又唔得，但係太勁太陽這個葉係一定會黃同埋會窿啊。咁另外咧就因為佢好密啦，你見到佢嗰個 生 得好密。其實如果你想靚啲或者會開花咧，其實咩花都係噶啦，你要經常修剪。你唔好等佢自然，我佛系咁樣養花，等佢咧啲葉咧窿咗嘅時候自己死自己生，咁你發覺咧個花咧成日都唔會生出嚟喎。點解啲營養可能俾太多無謂嘅葉啊嗰啲嘢用咗？咁我哋有陣時會犧牲啦，就會想多啲花咧，就會剪走啲葉。有陣時尾窿可能我都會剪咗佢嘅。例如嗰支玫瑰可能有十塊花塊喺度，我覺得佢會開噶啦，我就剪走曬啲葉咁樣咯。 咁佢如果 係要剪枯枝，係啦， 剪枯枝呢個緊要啦。如果擺 office 咧，有冇話即係你知好多 office 咧都係室內嘅環境多嘅，係咪都係擺窗邊又會好少少咧？呢、這個？ 其实咧，摆窗边就会好啲，太阳光系会好啲嘅。如果唔系，你就你咪可以摆喺同事个窗边咯，或者摆自己台，其实咧，都 OK 嘅。但系其实咧，唔系太适宜喺室内啊，都即系太冷气嘅地方，因为佢需要潮湿啊嘛。其实比较中意贴近大自然。 因为点解我话喺 office 嗰度种好咧，即系养殖呢一个盆栽好咧？因为佢好香啊。咁你变咗咧，你 office 有阵时会用好多，譬如香精啊，又或者而家咧，大家都知道啦，抗疫期间好多1:99嘛。咁如果能够咧，即系喺 office 嗰度令到佢发挥多啲嘅天然嘅香气咧，又唔使闻咁多化学嗰啲嘅香剂咧，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咧米兰花咧系真系都几值得推介，令到大家个 office 咧个环境清新好多。 都系噶，因为咧，其实 office 咧，而家好多时候咧，我唔知道大家系咪啦，不过见到大部分都系咧，系其实有个系冇乜唔会落窗帘啊，其实都系用自然光噶，香港而家啲 office 自然光投入嚟嘅，咁变咗咧，其实你唔好话你唔一定要摆喺窗边，其实你个位喺中间喺 office 嘅中间咧，都有阳光会射入嚟嘅，咁所以其实都系一样可以进行到光合作用嘅， 佢喺光合作用嘅期间咧，系会产生啲氧气，咁就会令到即系房里边嗰啲二氧化硫啊或者毒气咧都会吸收到，亦都算系一个对于我哋空气嚟讲都系会有质素会改善啦，咁身体亦都会好啲啦。 系啦，因为而家成日隔住个口罩咧，嗱，你知道口罩啊隔到啲病毒啦，咁啊，但系咧，有阵时啲香味啊，或者啲臭味咧，就我哋照闻嘅。咁如果你话 office 嗰度能够有啲香啲嘅味道，咁大家就算戴住个口罩，都会觉得快乐啲啦，系咪？ 真系啊，戴住口罩，如果行过啲铺头咧，闻到炸鸡味。 系啊，所以行过啲花铺咧，又会闻到好香嘅花味。你谂下，即系呢啲花味带到去 office 嗰度，你话几好咧？系咪？ 系啊，你今日唔问我一样嘢嘅，唔问我花语嘅。 我怕你咩嘛，怕你今天沒有準備啊。 在我那天沒有的時候就問我， 哎， 行了，你 take two, take two。 今天想問花藝師online花語是甚麼呢？ 很重要啊，這個花語就是有愛生命就會開花。 哇，有愛， 這個是花語， 有愛生命就會開花，實在講得太好了。咁這個有愛生命就會開花的花，請問它的價值是多少呢？ 米蘭花其實唔係太貴噶，係平嘅，都算係平嘅。我諗十零廿蚊都應該可能會有 ，depends on 佢大唔大細啦。即係當然五年個盆啦嚇， 抵玩 盆啦， 呢個就抵玩啦，真係。 花墟應該唔難揾嘅呢個。 係咁啊，但係花墟咧就唔好叫人哋做米蘭花啦，叫米仔蘭係嘛？ 米蘭花啦，四季米蘭啦，珍珠蘭或者係米仔蘭， 哇！咁多花名嘅佢。 是啊， 哦， 好多名的。 得了，我哋记住咗啦。今日唔该晒安安先。好啦，祝你身体健康啊，吓，闻多啲花香。好啦， 各位听众都系， 拜 拜。 三年借我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是他是他，给我光阴和灵魂。是他是他，给我相亲和情人。是他是他，给我知己和良朋。是他是他，给我天空和浮云。还让我去印下脚印，让我听宇宙星云，让我认识许多个好人。奇人能人同途人，我无穷难忘事实，有我这样同梦明实。三年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三年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左有余力，何日我也对他尊敬。左有余力，何日也要过得起见。才有缘力，能在世界已很高兴。才有缘力，成败照相以表尊敬。才有缘力，能摘遥遥之星，全赖红红生命。从没有怨力，狂热爱性命。从没有怨力，明白他可见。从没有怨力，狂热爱性命。从没有怨命，明白他可见。三年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三年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让我认识许多个好人，奇人 过这样用命用神收收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收收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才有怨你，何日我也对他尊敬，才有怨你，何日也要过得起见，才有怨你，能在世界已很高，才有怨你，成败照常以表尊敬，才有怨你，暗杀遥遥之声，传来红红鲜烈，从没有怨力，狂热爱胜利，从没有怨力，明白他何境，从没有怨力，狂热爱胜利，从没有怨力，明白他何境，从没有怨力，狂热爱胜利。 一首嘅作品嚟自阿 Lam 林子祥，《生命之曲》。唔该晒，我哋翻嘅师安安同我哋介绍咗咧，就系米兰花，米仔兰啊。室外温度18度，我哋转头咧听完钟明哥个龙虎帮嘅推介作品啊，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分头广播啦，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发完号咧同埋阿 O 啊，转头咧喺晨光第一线再同你哋见面啦。 钟明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句说话真系可以记好耐嘅，特别系女人。 你怕被自己自问我远处付出所有力气，要与我相比无定期，我这低声可怜大气，输得起点会自卑，命运再难挨上一手至星期，我说我根本最完美，哪个对手可这样比你。 Jennifer 细个听到阿妈赞同学弹琴读书叻，叫佢学下人，到大个重遇呢位旧同学，竟然心底都有想比较嘅心态，于是创作咗呢一首歌，提醒自己唔好比较，欣赏自己。 自有本领懒得更谦卑，伟大过巨人，废物变传奇，发誓要争气。 作曲系 Jennifer 自己加上 Jason Lee， 填词有关燕荣，编曲监制 Jason Lee， 上咗四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余香凝冇得比》。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天气稍凉。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晨光第一线邀请一班喺香港居住同成长嘅少数族裔，上嚟分享一下喺香港有嘅不同生活方式。 我的精锐朋友。 今个星期白元浩邀请到的精锐朋友是， 大家好，我是印度裔的香港人 Guri。 我觉得在香港令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是，人对我的宗教 有 好奇的，好像我告诉他们听我们宗教是怎样，他们很开心咯。 密切留意逢星期五早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全力推动晨光第一线， 我的精锐朋友。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学界超声道主持 姚祖恩、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田径队长跑运动员黄敏俊，今年23岁，而家在香港中文大学修读紧呢个运动科学硕士课程。2019年都算是我收获丰富的一年，我分别在3月和7月代表香港参加了世界越野锦标赛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而喺年尾亦都分別打破咗香港5000米、10公里以及馬拉松嘅香港紀錄。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學界超聲道。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时间啊，吓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啦，有白权路同埋阿 O 都喺度嘅。早晨， hey， 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晨光嘅听众，星期五嘅早上讲下呢一个啦，可能大家咧近排都想添翻啲嘢喺屋企，买翻啲嘢，计早前咧大家喂屋企唔够漂白水啊，要买啦，嗰啲清洁用品要买啦，厕纸要买啦，口罩要买啦，酒精搓手液要买啦。嗰啲火酒啊、消毒药水要买啦，全部都要买。 厕纸仲有 系啦，咁讲咗啦，厕纸头先已经系厕纸咁重要嘅一环，点能够唔讲咧？咁但系咧就仲有咧一啲叫做家庭用品咧，有11件咧常用嘅家庭用品咧，如果你太耐冇换嘅话咧，就会变成咧细菌王国啦。即系咧。今日咧就趁住星期五嘅早上咧，同大家讲下一个时间表啊。个时间表咧就系、是、啊，个牙刷咧可能咧未甩毛咧，但系咧到一个特定嘅时间咧，你就应该换啦。 牙刷系咪通常有啲就话两个星期，有啲就话一个月要换一次 嘅？都唔使咁密嘅。不过就根据呢个美国嘅牙医学会咧，嗱成日都听嗰啲牙齿广告啊、牙膏嘅广告咧，就话喂美国牙医学会认证咁样，咁估计都系一个好有权威嘅机构啦。咁啊建议啦，用家咧平均咧3个月咧就应该更換一次咧， 咁耐 係啊，同埋電動牙刷咁樣，咁啊呢個亦都係大家可以了解翻啦。咁當然刷牙嘅頻率就因人而異嘅。咁你話喂唔係兩個月換得唔得？得。咁但係個重點就嚟啦，你唔好多過3個月咯。即係佢俾呢個期限你就係話你4个月换咧就唔系咁好啦，5个月咧换嘅话就更加差啦，咁样类似系想讲呢一个嘅叫做时间出嚟嘅。好啦，跟住啊，你冲凉嘅浴巾，咁浴巾好多朋友都话喂会洗啦，咁但系其实咧浴巾咧就一定要其实每3-4日就要洗一次噶啦。咁洗浴巾都有一啲方法噶，都系近期学识嘅。咁有机会先仲再同大家讲。但系浴巾咧就佢嘅平均寿命咧就系6个月，系啦，即系你半年咧就应该换一次浴巾啦。即系讲紧换嘅意思系成条抌咗佢，买个条新牙刷都系咁，即系3个月到你抌咗佢，买个支新。 咁好嘥嗰啲毛巾。 因为呢浴巾呢长期处于潮湿嘅地方㗎，咁欠缺阳光嘅浴室啦。 唔係我洗干净咗㗎啦嘛，又晒干净咗。 但係佢呢係咁样讲㗎喎，根据一啲研究呢话其实呢你重复咁样使用呢，用到第6个月呢，无论你点洗呢，佢都係会滋生一啲细菌喺当中嘅咁样。咁、哦、原来係咁啊，同我哋传统嘅想法係有啲唔同啦。咁跟住呢嗰啲沐浴球啊，即係有少少塑胶質地嗰啲呢，可以捽跟住有啲泡泡出嚟嗰啲呢，即係唔同颜色嗰啲呢，10-20元咁樣。呢、這个寿命就3-4个星期，即係1个月呢就应该换一旧啊呢个沐浴球。因为呢藏污纳垢啊，同埋呢个引再要多啲细菌。 呢旧沐浴球呢，我觉得佢藏污咧 嘅 几 率高啲， 系真系高好多。 系啊， 因为一般人咧唔会好似毛巾，我哋冲完凉会晾翻干佢啊。呢个沐浴球你冲完之后， 你都系继续摆喺厨房嘅，继续摆喺厕所嘅啫嘛。咁厕所都系继续潮湿落去嘅啫嘛。 嗯，咁啊，都可能关事啦。同埋沐浴球咧就直接插喺个身嗰度啊，佢会爱嚟帮你冲凉啦。咁啊，人们使用沐浴球咧就擦走嗰啲死皮啊。咁啊，死去嘅皮肤细胞咧就会残余喺沐浴球嗰度，咁啊就会随之生长一啲细菌咁样咯。建议咧沐浴球如果开始发霉啊或者有异味嘅时候咧，就抌咗佢啦，或者换咗佢咁样。嗱，头先讲嘅啦，都系关于一啲浴室嘢啦，或者冲凉嘢啦。咁你话喂唔关冲凉事，有啲乜嘢要抌啊咁样？咁咧我就唔戴 con 嘅。小白有阵时做运动嘅时候都会戴隐形眼镜啦，咁样啊，隐形眼镜个盒啊。你估几耐要换一次咧？ 哦， 或者抌咗佢要换嗰个新嘅隐形眼镜？ 我以前好似听过话一个月嘅，不过就最好都系用即弃嗰啲啦。而家 系啦，咁啊，小白都讲得啱嘅，最少咧就三个月啦。根据香港理工大学嘅眼科视光学院啊，咁样讲嘅，咁啊都系嗰句，你一个月未叫做更加卫生啲咯，咁最迟就系三个月咯，即系三个月唔系话喂一校咗闹钟三个月就一定要换啦，咁可唔可以早啲换啊？可以早啲换，但可唔可以迟啲换啊？迟啲换未会滋生细菌。 因为我成日觉得咧，即系唔系即弃嘅隐形眼镜咧，我以前其实都有用嘅，咁你用嗰啲药水浸住佢噶嘛， 系， 咁你洗嘅时候咧，其实你会 feel 到嗰啲药水嗰啲嘅唔知系咪碱性嘅嘢咧，就继续黐住咗喺嗰个嘅隐形眼镜盒嗰、那个、那个内部嗰个位啊，咁你要特登咧再捽先捽得干净，所以就因为咁咧，我成日觉得嗰啲隐形眼镜盒咧都系。密啲，即系换得密啲会好啲， 因为始终对眼睛 啊 嘛， 只眼系自己 嘅、 哦， 灵魂之窗咁样。好啦，跟住咧就讲完呢、這个叫做 con 嘅盒啦，跟住再讲下，譬如床单，你又几耐换一次咧、 一个星期换一次啦， 一个星期换一次，系换即系爱嚟洗嗰只啦， 系 咪 先？ 咁但系咧，如果真系要抌咧？就真系两年到要换一张新嘅床单啦。 哎呀，好唔舍得噶， 冇办法， 瞓得多一定 有 感情， 冇办法。嗱，床单同埋咧枕头咧都系一至到两年咧就要抌噶啦。嗱，呢个咧系根据美国全国睡眠基金会嘅建议咧，每一至到两年咧就换一个枕头，因为 即系咪真嘅，定系促进消费佢哋喺度？ 咁你咁到时 佢咁讲，我咁听啦。 系啊，咁人哋 一件事， 人哋系权威啊嘛。我哋系睡眠大学吓，就系识得学识瞓觉，但系人哋即系可能花咗好多钱或者时间去研究啦。咁你都讲得啱嘅，可能系一啲糖衣嚟嘅。咁但系即系到咗依家叫做大家都有少少惊啊，或者想注重个人卫生嘅时候咧，咁你都听下呢啲时间表。都无往而不利，咁你咪即係着两张个时间拉长啲囉。即係你话喂个枕头其实都今日听收音机都用咗一两年啦，都觉得喂其实都几污糟囉，或者呢自己瞓落去。因为其实枕头呢个污糟系点解会发生呢？其实呢喺瞓觉嘅过程之中， 皮屑啊。 係啦，出汗，咁你呢身体会有新陈代谢，会有好多死皮或者坏死咗嘅细胞啊头发嗰啲啦，咁就整落个枕头嗰度啦。而且呢亦都为到尘螨咧提供咗完美系完美嘅生长环境，所以你话喂，如果你有吸尘螨嘅习惯，可能又可以用得长少少咯。我估计，但如果你喂乜都冇做过嘅，其实咁麻烦你真系一两年要换咗枕头啦。嗱，今日咧就唔系叫大家做大嘥鬼啦，即系用两日咧就抌咗个枕头。喂，讲紧都系用两年啦，但其实最后咧都系爱自己多一啲嘅，即系讲紧嗰样嘢就系话。是啊，你即係慳埋啲錢，最後啲錢就係愛嚟睇皮膚科醫生或者呼吸道有問題，咁就唔係幾好啦。 啊、 即係應換時換，所以呢所有嘢都係㗎啦。啊，玩有時，食嘢有時，換嘢亦都有時啊。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天早上有Toby 喺度，早晨啊 Toby，Toby 早晨， 系早晨小白，早晨啊 O， 你好啊，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点咧？ 系今日咧交通又隧道就正常啦，咁咧就有两个爆水管咧，就讲翻喺九龙城嘅两个都喺，咁咧就其中一个喺贾炳达道嘅，去翻联合道方向，近住九龙城广场对开一段咧全线系封闭嘅，咁另外咧喺牙前围道去翻九龙塘方向。 跟住南角道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啦。咁就是呢两个爆水管啦。 咁就要留意翻啊，经过嘅朋友仔，其实我都会经过喺呢个九龙城广场嗰度啊。有阵时朝头早开完咪落去食下早餐啊，咁我都留意翻先啊。如果有啲update 嘅交通，希望就转个头就会冇事啦。咁唔好搞到十点几、十一点都会发生住呢啲爆水管嘅状况啦。咁希望路路畅通啦。星期五 系啦， 好 系啦， 唔该晒 Toby，thank you， 唔该晒。 好，天气方面系咪棒嘢啊？今日。 系啊，彭爷爷， 冇错啊， 早晨， 早啊， 早晨， 哦，早啊，小白同埋各位晨光嘅听众啊，喂，今朝早咧就头先咧我喺度等住呢个报天气之前咧，即系七点钟到咧，我就先望咗咧啊，啲天色咧就似乎系同寻日咧差唔多啊，都系比较咧乌云密布咁样， 哎呦， 啊、但系而家咧隔咗十零分钟咧，个天就开始咧慢慢又光翻咯， 系啊，即系天嘅嘢点估到啊？ 是啦，头先咧嗰一阵咧，即系比较浓嘅啲咁样嘅乌云咧，就慢慢咧啊行得几快下，而家开始咧见到有个蓝天底咧想透出嚟啦，但系未完全透得出嚟。不过咧可以见得到咧天空上面咧啲云咧系游走得几快下嘅，咁但系地面上面个风咧又冇寻日咁大，咁感觉上咧系清凉嘅，不过就冇咗寻日嗰阵。咁劲嘅风啦，咁但係似乎喺天空上面呢嗰阵风应该都几劲下，如果咪见唔到嗰啲云呢係咁样行得好快嘅。行得快咁好啦，咁即係话呢走得快呢，咁我哋后面嗰阵嘅蓝天呢就可以走到出嚟啦。 係呀，行得快又好世界嘛，係咪先呢个世界梗係转得快啲好啲嘅，係咪特别将嗰啲唔好嘅嘢转走晒佢啦，咁呢个最好啦。 最好啦，吹走佢啦啲唔好嘅嘢。 啱啱讲得好。好啦，唔该晒彭爷爷，咁转头呢读报纸嘅时候又要call翻你出嚟啦，唔该晒， 封烟吓，到时拜拜， 拜拜。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啊，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噶，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3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阿彭爷爷头先见到嗰啲云咧， 系 应该就喺清劲嘅东风嚟， 吹散咗啲云雾， 吹散咗啲云 青天 系啊，吹散云雾见青天啊，呢句谂起都开心啊。咁初时离岸间中啊吹强风添，咁你话点会唔吹得散啊？系咪？展望啊，未来两三日温暖。啊！潮湿，吹下，吹埋一潮湿嘅风翻嚟啦。下周中期咧，天气又稍凉咯、哦，咁又有啲凉凉地嘅感觉啦。而家出边啊，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嘅，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咁一般啦，属于4嘅中级度嘅水平嘅。今日朝头早啦，咁喺我哋星期五嘅时间啦，一样有晨光大学嘅一啲咧关于环保嘅议题，大家可以一齐听一下噶。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的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电话旁边就接通了来自绿色和平的 Kate 了。早晨啊 ,Kate。 早晨大家好啊。 这排多不多一些户外活动啊。 呢排我就有嘅，咁我其實 keep 住都會星期六日去行山啦。咁不過咧，我就知道咧最近即係疫情持續啦，咁好多人咧都想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咁就趁住星期六日咧去行山。咁今日星期五啦，咁可能大家咧好多聽眾都喺度計劃緊啦，聽日或者星期日去邊度行山好咧？嗱，咁我就想提醒一下大家啦。啱啱過去嗰個週末咧，係好多人去行山，我喺郊外咧都見到好多人。咁但係咧，我都同好多山友都見到啦，其實沿途咧真係多咗好多垃圾嘅。咁甚至咧有一啲掉咗一用過嘅口罩啦、用過嘅紙巾啦，都俾人掉咗喺啲郊遊徑上邊。咁所以咧都想提醒一下大家，去郊遊嘅時候記住自己垃圾自己帶走，一齊保護大自然。同埋咧，口罩咧就係大家而家知道而家疫情啦，咁有可能用過嘅口罩咧，其實都有沾有呢個病毒嘅，咁更加係需要小心處理啦。咁通常咧，我哋掉口罩咧就會掉入有蓋嘅垃圾桶。咁如果真係附近冇啦，郊野公園有時啲垃圾桶係冇蓋嘅，大家最好咧就揾個信封入住先，咁就 keep 到有蓋垃圾桶見到啦，咁先至好抌咯。咁同埋醫生啊、防疫專家都會提醒大家。除口罩前後咧，都記住徹底清洗雙手。係啦，咁另外咧，好多山友都同我講，即係上邊喺啲山上邊好多人掉口罩啦。咁話可能係即係多咗好多平時冇行開山嘅人，真係冇呢個不留痕跡嘅 concept 啦。咁但係咧，我都估咧，其實有啲人可能咧冇意識到咧，口罩其實係塑膠嚟㗎，咁就以為好似係咪棉啊？ 定係 天然纖？係啦，會唔會化解啊？咁樣咁其實咧。 口罩是不織布製成的、 嗯、 不織布呢即是一些塑膠纖維，即是都是膠啦，如果將它掉了在山頭野嶺呢，其實它好像一般塑膠那樣，可能呢幾百年呢都不會分解的。 嗯，而且個數量仲要咁多添，我有時咧見到社交平台嗰啲照片，簡直係嚇親人啊！哇，點解咁多人都會咁樣隨手將一啲垃圾掉喺山上面㗎？係 啊，其實有時候譬如啲紙巾啊，甚至係一啲食物殘渣咧，我哋喺山上面都會見到㗎。咁可能佢哋真係覺得誒呢啲嘢會係分解嘅，分解咗就冇啦咁樣。咁但係咧分解需時啦，譬如每個星期六日都有咁多人上山，咁多垃圾掉咗去大自然度，佢分解嘅速度一定冇你掉。掉嘅速度咁快，咁其實最後我哋嘅山頭都遍佈垃圾咯。咁、 嗯、 另外咧，講起即係誤會啲嘢可以好快分解咁樣呢個議題，我其實我想講咧，即係最近我留意到咧，外國啦，咁有一種塑膠咧，成日都被啲業界啊，俾啲公司咧，即係吹捧到話，誒、哎、可以自然分解嘅，好掂好掂啊。 嗯， 譬如就係可堆肥塑膠啦，同埋我哋香港都有嘅生物可降解塑膠。 系 有冇听过啊？呢两样嘢 嗱，个名咧就有听过嘅，不过我自己咧就成日都觉得话明系塑胶，乜塑胶可以分解嘅咩吓？ 系啦，其实你呢个怀疑嘅态度系好好噶。咁咧，因为呢几年咧，世界各地嘅政府咧都有好多禁胶令啊，即系禁止使用即弃餐具、胶袋等等。咁、啲业界咧就开始用一啲替代品嚟替代呢啲即弃塑胶啦。咁譬如可堆肥。可降解嘅塑膠咧，就係、是、最常被用到嘅替代品啦。咁但係咧，佢哋嗰個降解嘅過程之中咧，其實啊，要喺一啲工業設備之中加工處理，而唔係話一般嘅，譬如家居廚餘桶啊，或者啲社區都有嘅廚餘機咧，就分解到嘅。咁、通常啲物料咧，喺回收期間咧，佢本身都有一個污染問題，譬如話塑膠，即係啲生物可降解塑膠嘅餐具啦。咁、你都係食嘢嘅時候用啦，咁沾咗啲油漬啊。或者會同埋好多其他嘅垃圾一齊放埋一齊，咁如果真係要將呢啲咁樣嘅可分解嘅塑膠攞翻出嚟，放喺一個廚餘箱入邊要去做分解咧，本身亦都多咗好多成本嘅，即係你真係要分揀佢啦，又要 清潔 佢、 工序啊呢啲啦， 係啦，咁所以譬如增加水資源運用啊、能源等等咧，其實計翻一來就營運成本又會高啦，咁同埋佢都唔係環保咯，所以呢啲其實佢係塑膠嚟嘅。咁佢喺特定嘅環境之中咧，先至可以分解咯。咁、普遍嚟講咧，我哋自然嘅環境啦、堆填區啦，其實都唔係呢啲嘅所謂可分解塑膠，佢哋可以分解嘅環境咯。咁所以你真係要執翻佢出嚟，放翻喺個工業用嘅設備入邊，佢哋先至會分解。咁你諗下啦，我哋香港三色桶都搞咗咁多年啦、都未搞好嘅時候，你仲要話再多一種物料，然之後要分解佢出嚟放翻入去，我哋香港係咪咁容易做到呢？ 嗯，同埋加上頭先聽阿 Kate 你講話，如果個成本咁高，個工序又咁多嘅時候，係咪真係有人願意去投資設做呢樣嘢呢？ 系啊，同埋另一方面就好多时候我生产呢啲嘅可分解餐具嘅时候，其实佢都唔需要俾钱去处理呢一个垃圾噶嘛，佢做咗出嚟卖咗出去，佢就赚钱啦。咁、但系我哋香港市民即系我哋个堆填区劈爆啦，咁亦都系我哋自己大家市民同埋政府要承担翻嘅成本，而唔系生产呢啲即系可分解嘅餐具所需要承担嘅成本咯。 嗯， 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哋都即系讲啦。而家咧好多人用另一種即棄嘅物品、取代即棄塑膠呢一個咁嘅解決方案咧，其實唔係最理想嘅解決方案，甚至咧佢會帶嚟另外一啲嘅問題。咁、企業其實佢哋真係要去諗點樣去到化解呢一個塑膠污染危機咧，佢哋應該去諗啊點樣可以重複使用啦，同埋一啲補充裝上面呢啲咁嘅系統度進行投資，要諗咧點樣將一個產品送到喺消費者手上，而唔係用一啲唔同嘅即棄包裝將佢哋。包装啊，送出去啊，咁样咯。 嗯，其实近年咧都见到多咗啲食肆啊，或者啲饮品店啦，系鼓励啲顾客自己自备一啲嘅杯啊，或者系餐具啊等等咧，可以减低嗰个嘅消费额嘅，即系会收平啲少少咁样咯。不过始终我觉得香港咧，可能对于呢一样嘢嘅潮流都系比较慢啲啊。 系啊，咁但系大家都真系要多加留意啦。其实塑胶污染嘅问题，我哋都唔系第一日见到噶啦，香港就见得太多啦。咁作为消费者嘅我哋啦。咁就真係唔好再咁依赖即棄产品啦。有效嘅方法都係即係做返 VR 原则啦，减少 重用，咁頭先你所講嗰啲自備一啲可重用嘅餐具啊，落去買食物，其實就係減少使用個即棄餐具咯，用翻啲可以重用嘅嘢。咁其實亦都係非常只需要大家實行㗎，真係。 嗯，係咯。既然大家都咁愛香港呢個地方，亦都咁愛我哋身處嘅地球，咁啊希望都可以出一分力，咁啊一日一日咁樣減少咧，其實積少成多就可以減輕好多塑膠嘅用品㗎啦。 係啊，冇錯啊。 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該曬嚟自綠色和平嘅 Kate， 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啦。 下個星期再傾過啦，拜 拜。 Bye bye 晨光大學。 唔该晒 Barbie， 唔该晒 Kate。系啊，我哋要爱惜我哋嘅地球先至得噶。如果唔系咧，嗰啲应该冻嘅地方又唔冻，热嘅地方又唔热，应该落雨嘅地方又唔落，都有好多呢一类型咁样嘅问题啊。爱斯基摩人都应该住翻喺冻嘅地方，唔应该佢哋嘅地方系热噶嘛？系咪？ 天花已半弯半拱一屋。也觉冰冻，一个人一张毡怎相拥？默地的干等，你晚班结束归家，痛急速解冻，一个城几班车多挤拥，默地的 catch a feel， 转眼冬天早逼近。就连鼻尖都很想接吻，如留在最温馨冰天雪地里，零度家居翘着双腿，继续靠近的一对，全人类陪我当中觅寻伴侣，溶掉可可，你是开水，养分要我。谁人一亲我，爆擦那脸庞，不痛 catch you feel， 所有反差都吸引 ，oh it's real， 地球另一端都可变近，如留在最温馨冰天雪地里，零度家居翘着身。 作品佢系冯允谦《爱斯基摩人之吻》。好啦，我哋听听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渔护署话有新型冠状病毒确诊者屋企嘅狗只对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 渔护署在星期三接获卫生署转介，派人到那名确诊者在大坑的住所接走有关的狗只，送往港珠澳大桥口岸动物居留所，从口腔、鼻腔和肛门攞取样本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其中口腔和鼻腔样本测试中呈弱阳性反应，那隻狗并没有任何相关病征。渔护署说现时未有数据证明宠物会受到感染而发病或者是播毒，厨房会密切监察相关狗隻，进一步抽取样本化验，确定那隻狗是感染病毒抑或是口鼻从环境中沾染病毒。美股再度急挫，新型肺炎疫情在全球不断扩散，避险情绪升温，道琼斯指数大跌近1200点收市，创历来最大单日点数跌幅。欧洲主要股市亦都全面跌超过3%。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据报正是考虑引用国防生产法赋予的权力，迅速扩大生产防护口罩及保护衣的规模，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路透引述一名白宫官员说，例如一间口罩生产商本身80%的生产线是制造由7工人的口罩，20%是生产 N95 口罩。在政府引用国防生产法之后，就要根据政府指引改为用80%的生产线制造 N95 口罩，20%生产工人口罩。有国土安全部官员说，目前美国只是生产很少防疫装备，一旦爆发疫情情况会很严峻。两名官员都说，政府正是考虑多项的抗疫措施，引用国防生产法只是其中一个方案，现时未有最后决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天气稍凉。依家嘅气温1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各区隧道咧，交通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咁只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喺果栏噶。咁九龙城嘅贾炳达道咧就爆水管噶。贾炳达道去翻联合道方向，近住九龙城广场对开一段啊，全线封闭噶。就系贾炳达道去翻联合道方向啦，近住九龙城广场对开一段全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而家啲小朋友好有自己生活节奏噶， 即系我唔想起身嘅时候，特登拖多一阵咯。 点样拖呢？ 因为佢同时会叫埋阿爸起身噶嘛，咁我就等阿爸去咗厕所先，即系就自己再瞓多一阵咯。 想了解多啲小朋友嘅谂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朝早8至10，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知识 资讯科技专家 Bernie。 如果你弃置一啲储存装置嘅时候咧，记住要肯定到里边啲信息咧系彻底消除咗，同埋之前做咗备份啦。其实我即刻谂起咧，近排都好多人提大家咧要抌你个口罩嘅时候都系一样啊，系要将个口罩消灭咗佢先。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天天会者》。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嚟到早上七点三十六分，晨光第一线的国际新视野，早晨， 早晨啊，早晨，小白，今日咧国际新视野咧同大家跟进一下一啲疫情的新闻啦，因为都可能都关大家事啊吓，咁喺大家旅游嘅时候啊，以至咧公干啦，未必一定旅游啊，其实身边仲有啲朋友要飞啦，咁啊睇到佢哋社交平台啲照片啦，咁又问佢话，喂呢、這个时势仲飞？佢话，哎冇办法啦，因为公司咧要去可能去日本开会啊，跟住咧， 我以为你话去旅行嗰啲添， 唔系啊，以为佢去旅行咯，即系譬如无端端喺东京咁样银座有一张相咁样，咁跟住以为，喂做咩呢个时势仲飞？飞嚟飞去啊，咁啊，等个疫症暂缓啲先，或者等个疫情啊舒缓啲，咁先飞啦，咁样。跟住佢话：，哎，唔得啊，因为要飞啊，帮公司咁样，短短地都要飞两三日咁样。咁都明白嘅，有阵时，哎，为咗份工啊吓，为咗糊口咁样。咁我话：，哎，小心啲啦，咁啊，准备多啲啊，注重个人卫生啦，咁样。因为譬如睇翻日本方面咧，琴日就公布咗吓，中小学咧都停课去到四月，咁其实都要用一个月嘅时间咧，去叫做希望缓解啦，或者咧希望就唔好喺社区爆发，以至喺学校爆发啦，咁样啊吓。咁所以呢、這个都系咪都几轰动啊？喺日本方面，小白 轰动啊！佢一出嘅时候，其实有啲报章个大字标题啊，直头写到咧就系话。突然出咗一個咧就臨時休學嘅通告啦，咁好多教職員咧都一聲，即係覺得好驚訝，咁到底點樣安排咧？咁係咪又可以做到就係、是停學咁啊不停課呢啲咧？咁佢哋都喺度討論緊嘅，咁你突然之間宣布，咁係咪先？因為初頭咧就淨係。北海道宣布嘅，咁但係而家就直頭要求係日本全國都有呢一、這個即係、就是、停學嘅安排咁樣。 咁除咗停學咧，日本方面都有其他關於疫症嘅事件嘅、包括咧全國嘅口罩供應都係相當緊張。 係啊， 咁首相安倍晋三咧，咁宣布話如果有剩餘嘅口罩咧，將會由國家負責咧作為儲備物資。咁內閣嘅官房長啦，亦都 菅義偉 係啦，咁。更加指出咧，預計下個月咧有能力提供咗六億個口罩啊！咁啊，希望 咁犀利六億個， 係啊！佢話原先可以快啲嘅，不過佢解釋咧，中國製嘅口罩咧進口停滯咧係其中一個原因咯。咁樣咁可能因為啲貨物運送或者物流方面啩。咁啊，當然大家最聚焦咧想講下就係日本咧呢個火炬傳送啊，即係關於呢個日本奧運方面啦。咁原先咧就 大幅減少， 係啦，將會咧由下個月咧26號啊開始喺。福島開始傳嘅咁樣，但係日本嘅奧組委咧都表示啊，有意縮小咧每一日嘅終點啊嚇，可以嘅距離啊或者一啲儀式咁樣啦。咁到呢一刻為止啊，嚇，無意取消活動嘅。咁但係。究竟件事会系点发生呢？大家都唔敢落一个好确定嘅定论啦，因为暂时好明显日本方面个确诊就越嚟越多嘅，或者一个上升嘅趋势啦，所以就要 唉，要密切留意住啦。咁当然啦，好多朋友都系望天打卦嘅，即系意思就系、是、啊，究竟几时会疫情舒缓呢？啲运动员呢仲急啲啊，其实。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 运动员呢都我哋除了想他用四年的时间去到筹备这个奥运，又要打好多，例如今早 Sport 成日都讲啦、 嗯、 又有计分赛，跟住计分赛排名，跟住又要争这个冬奥的入场券咁样。咁其实呢啲呢除了是咁辛苦去争一个嘅入场券之外呢，其实因为奥运嗰个时间呢都比较巧口、 嗯、 即是七月嘛。咁七月嘅时候呢，其实同好多每一年都会有嘅世锦赛嘅时间呢都几、嗯、已经係好难先至搵到一个时间夹咗喺中间。 搵咗一个时间嘅客逢。不过即係如果奥运都唔搞呢，其实世锦赛都应该唔搞㗎啦。 係。嗱咁个问题仲严重喎。 係。 因为你话呢一个嘅世锦赛褪咗啫。 係。 好啦，跟住你个奥运又可能七月咁又褪。咁咪变咗係你一个奥运褪呢。 係。 全世界其他嘢都要喺度谂，我到底腾唔 腾？ 因为啲运动员咧都未必恢复到，就已经可能要参加无论世锦赛定还是奥运，都要已经嚟啦。咁啊，变咗佢哋喺休息啊、练习啊各样嘢咧，其实都有一个更加大嘅难题喺度。 系啊，好大嘅挑战啊，可能仲会喐到其他嘅唔同嘅项目、唔同嘅赛事啦、 啊， 包括你讲紧欧洲国家杯啊咁样，嗰啲全部都系影响之列嚟嘅。咁究竟？真係影唔影響到咧，定還是輕微影響咧？到呢一刻為止都未知。 初頭又會話呢一隻嘅新型病毒咧，就會喺呢個夏天嘅時候就消失啦，因為氣候問題啦。 但呢個都係口耳相傳。 咁但係你諗下，新加坡 係啊， 有冇冬天啊？ 係啊， 咪係咯。 咁你新加坡再加上近排即係確診都好多，同埋死亡數字即係中國以外就最多就係伊朗啦。咁、 嗯、 伊朗一定熱啦。咁、 嗯、 你唔能夠話伊朗好凍嘅。 係啊， 咁所以。啊、究竟件事会是怎样去发展呢？咁当然大家就除了注重新闻呢，仲可以注重身边呢都仲有好多好人好事嘅，希望透过一点一点嘅正能量啦，咁可以令到大家焦虑呀少少舒缓先啦。转个角度呢，讲埋南韩方面啦，嗱，南韩呢昨日再有呢多505宗呢呢个新冠肺炎呢确诊嘅 case 啦，咁对于当地嘅确诊数字大幅飙升咧，除咗影响到啊众多嘅演艺活动叫停啦，譬如即系你讲嘅 Super Junior 嗰啲 show 啊，全部嗰啲演唱会全部都冇得开啦，咁样咁啊，当中更加多一啲 artist 朋友咧自发捐钱啊，啊赈灾救国家咁样，包括近排咧，哇最火红嘅女星啦，就系即系拍呢个《爱的迫降》啊，即系同阿袁彬一齐拍嘅孙艺珍啦，咁啊，孙艺珍咧就捐咗1亿嘅韩元啊，大概咧650万港币咁样啦， 好阔绰呢个真系， 系啊，唔系其实佢哋嗰个叫做捐钱嘅文化咧，都几热心，而且咧都几大手笔，因为我睇翻咧好多。我往后跟住落嚟会读埋其他有份捐钱嘅 artist 朋友，你知韩星真係唔得罪得，有好多韩粉㗎嘛呢个世界。最紧要就係佢哋真係有一颗善心囉，同埋好想救返嗰个城市。譬如孙艺珍呢，佢出生喺大邱市嗰度㗎，咁直情喺大邱呢土生土长嘅，咁连呢自己嘅爹哋妈咪依家呢仲係住緊喺大邱㗎，所以呢孙艺珍呢就决定呢捐款啊俾家乡抗疫啦。佢表示呢呢个城市呢是他自己充满回忆的地方来的，所以见到这样的情况都很心痛，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守望渡过难关。样至于男星宋仲基，即是大家都叫他宋老公的一位，哦，他都同样地捐了1亿的韩元。宋仲基虽然现时就不在南韩方面的，在哥伦比亚那里拍新的电影，哇，那个都是关于疫症的，好像即叫波哥大啊！嗰部电影咁样，咁啊唔知个内容系咪都关事啦？咁佢都以经理人嘅公司咧，希望低调捐钱咁样。咁另外咧就系杨威奥斯卡啦，攞到奥斯卡四项大奖，《上流寄生族》嘅导演啊，奉俊昊导演咧，亦都捐咗1亿嘅韩元啦，去抗疫嘅。咁啊呢度三个人咧已经加埋有3亿啦，3亿即系将65万港币啊乘3咯，咁样咁其实都。我覺得唔好話 65万定650万噶， 65万韓元1亿啊嘛，即係65.6万大概就係65.6万咯。咁你再乘3啦，就係呢三位仁兄共同捐出嚟嘅錢啦。 咁仲有譬如歌手，譬如其他嗰啲都一路都有繼續捐錢嘅，不過相對嗰啲金額就冇頭先講嗰三位咁大啦。不過始終都係啦，即係捐款呢啲在乎一顆善心嘅啫，即少可以成多，咁啊滴水可以成六洲啊，正所謂。但係日本方面都見到好多活動都取消啊，譬如話最大型嘅動漫活動咧，嗰、那個 ANIME Japan 啊嚇，咁啊哇勁喎！ Anime Japan 係啊，你讀比較準成啲，我都唔敢讀，只能夠讀翻啲英文字出嚟，講多次得唔得？ 阿啲咩集班？ 阿啲咩集班係嘛？每年咧都有數十萬次人入場喎，呢個動漫節咁樣。咁啊，今年咧主辦機構就決定取消啦，亦都有日本奧斯卡之稱嘅日本電影學院獎啊，亦都咧即係只係舉行記者招待會啫噃。咁啊，下個月嘅頒獎禮咧，可能啊都要取消觀眾入場啊嚇，已經買咗飛嘅人士啦可以退票嘅，但係咧頒獎禮嘅規模咧亦都會因似縮小啦，咁 乜嘢都 cancel 喎，而家真係 係啊，咁所以咧就你見到哇，其實疫情咧即係越嚟越影響得犀利啊，咁但係即係都有啲光明面嘅，所講嘅光明面就係、是、啊，見到好多 artist 朋友啊都大發善心啦，或者平時咧啊揾嚟嗰啲錢咧，俾大家依家同心抗疫，同步過冬啦，咁啊呢個都係希望咧。未来都可以俾大家咧见到啊一丝嘅曙光嘅。 嗯，咁啊紧要啦，因为而家呢段时间咧，我哋希望睇到嘅咧，成日都系呢句啦。我哋希望睇到嘅人性 系 即系慈悲啊，有爱嘅一面嘅，就唔系咧成日睇到就系、是、你争我夺啊，物资啊，又或者系互相指控嘅一面咯。 嗯，希望明日就会好一啲啦。 一兜嘅作品啊，嚟自佢哋苏打绿 ，Tomorrow will be fine。 非礼，这真诚让我们都一样，听不到对梦想的渴望，那就放胆一搏，再去闯一闯。Tomorrow will be fine, Tomorrow I'll be fine, Tomorrow will be fine。 这位作品啊，介绍多次佢哋苏打绿嘅歌曲叫做 Tomorrow Will Be Fine。出边系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剛才咧就話好多演唱會啊，以至好多唔同嘅電影節咧，都因為疫症而取消啦。其實好多球賽咧，都因此而取消啊。講緊譬如你話禮拜六日嘅意甲啦，其實有幾場波都褪咗或者要延期啦，咁啊要留待咧會方或者賽會嘅公佈啊嚇。咁啊球迷們都要留意啦。咁啊 有個意大利嘅丙組球員咧，正即係確診咗，係、 哦、 啊，咁啊都有影響啦。當然係咪先？咁雖然話就話丙组唔系甲组啫，咁、但系大家见到有件事情喺度嘅时候咧、都会有相应嘅措施嘅。 系咁睇下意甲方面会唔会学日本职业足球联赛咁样啦，有啲球赛就闭门作赛啦咁样。咁南韩方面都系嘅，好多闭门作赛嘅球赛啦，咁啊令到球赛可以如期进行，但系咧就减少咗好多球迷入场啦，因为入去睇波嘅球迷随时咧起码有5000人以上，就算讲紧你下游嘅球队中下游的球队，连埋啲 fans 都讲紧2000-3000人，你更加唔好话喂去到AC 米兰嘅主场，哇究竟会有几多人入场？我肯定多，起码讲紧3-4万啊！所以就希望球迷们都理解啦。咁与此同时就系、安在家中睇波咧，都有阵时都要享受一下吓、今晚咧就有一场咧英超嘅独脚戏啊！三哥啊，李斯特城啊主场咧就迎战啊包尾嘅诺域治，其中咧李城咧目前咧只系领先第五位嘅曼联9分嘅啫，为咗保前四咧，金将咧就好大机会会抢攻噶啦。不过咧，诺域治咧就为到护级打拼啦，必定会去尽噶啦。因为今时今日你话喂诺域治喺榜尾有几多分啊？有18分。咁睇护级咧都够好睇啊，因为咧19位嘅屈福特咧同埋18位嘅韦斯咸咧同得24分啊，变咗咧诺域治咧其实咧追几场赢波或者和波咧，随时咧可以脱离咧降班嘅漩涡嘅，而且咧虽然大家成日喺度讲喂利物浦咧仲有2-3场就可以提早攞英超冠军啊，系嘅，咁但系咧其实英超嘅赛程咧唔系咁简单嘅，咁啊冇疫症嘅情况底下咧，影响底下起码都踢到4月中噶啦吓，咁啊大家又可以留意翻啦，护级方面都相当好睇啊吓，咁啊今晚如果你话喂冇嘢做，听日唔使翻工咁拣睇波嘅话咧，可以睇下呢一场嘅比赛，咁啊至于李斯特城咧绝对会呼添啦，咁啊。龙门咧继续镇守降门嘅咧就有呢个孙伟高啊，前锋方面咧当然要疯狂入波噶啦，咁啊就系詹美华迪啦，同埋咧睇下詹士麦迪神啊有冇啲靓仔嘅传送啊俾到前锋线可以入到波啦咁样，咁啊你话诺域治主场可唔可以够硬净顶得住李斯特城咧？我觉得都有啲信心嘅，咁应该咧会系一场咧攻守大战嚟嘅，咁啊至于你话喂除咗英超今晚啊有一场独脚戏，仲有咩波睇啊？咁当然有好多嘅球队咧都会喺礼拜六啊同大家去见面啦。讲紧就系白礼顿咧会对水晶宫啦，班尼茅夫咧对车路士啊吓，韦斯咸啊就对修咸顿，纽卡素就对班尼啦。咁啊呢啲都系礼拜六嘅赛事嚟嘅。咁你话喂有冇啲焦点一定要睇啊？礼拜六啊1:30嘅时候咧就屈福特啊。就会对咧呢个利物浦啦，头先都讲过啦，屈福特咧就要为到护级抢分啦，利物浦咧就要为到自己啊，不常一败啊而努力发奋啊，究竟咧哇最锋利嘅矛啊，对咧流流地嘅盾啊会系点咧？ 利物浦应该系如果照而家嘅情势啦，最快系对水晶宫嗰场咧，有机会可以攞到呢个英超。 系啦，不过要先过埋屈福特呢关，因为屈福特其实佢哋护级都深切噶，咁佢咪完全唔打进攻波咯，系咁同你守咯，咁真系可能可以磨和到啊，用呢个术语系啊， 起码系唔输先， 系啊。 系 咪？ 因为人哋有个斗心喺度嘛。当利物浦哇真系坐定粒六可以攞到英超冠军嘅时候，当然即系。以高普嘅叫做領導方針嚟講，梗係唔想完美咁樣可以有一個落幕啦，即係利物浦可以順利咁樣攞到英超冠軍。但係那邊雙喂人哋屈福特我都唔想降班，嗯、你知道一降班咧，其實叫做門票嘅收入係啊，咁啊養唔起好多球員啊，啲球員自己都知噶嘛，你 轉舵啊， 係同坐一條船。球隊唔好，佢都唔好噶嘛，所以咧可能都會咧博盡無悔啊嚇，嗯。 好啦，亦都咧就系同听众一起咧就再睇睇啊，嚟自欧霸杯32强嘅次回合。咁啊，首回合作下赢一球嘅阿仙奴啊，金像咧翻返去主场啦，啊，应该咧更加有利啦。结果先失波，搞错啊！结果啊，半场胡加白卷之后啦，咁啊，奥林比亚高斯啊，凭住咧就系CC 喺下半场8分钟入球领先1-0，双方完场之前咧就再冇入球啦。咁啊，计埋首回合啊，踢成1-1，咁啊，需要咧就系加时作赛啦。奥巴美扬加时嘅时间咧，尾段入一球，咁啊，眼见就快赢波之际，咁啊，客军完场前再入一球，总比数咧。2-2，咁啊，奥林比亚高斯啦，作客入球啊，两球啦，淘汰咗阿仙奴，阴公住阿仙奴啲球迷真系要喊啊！另外曼联方面啊，主场5-0咧就大胜布鲁日啊，咁啊，波基斯、费南迪斯啊，凭住12码先开纪录，咁啊，恩哈路同埋咧就系麦汤文尼上半场亦都先后建功啊，曼联半场领先3球。费特下半场尾段嘅时间啦，连入两球，咁啊计埋首回合啦，总比数咧就赢6-1晋身啊16强噶。咁至于首回合主场正胜4球嘅狼队金像作客咧，爱斯宾奴明显流力噶，结果咧就2-3输咗啦。卡尼利上演咧就系帽子戏法啦，狼队就有咧就系艾达马查奥尔同埋咧就系马特道靴迪啊，分别咧就喺上下半场建功，咁啊次回合虽然输波，咁但系两回合计仍然咧就赢6-3咧就出线噶。其余嘅赛事咧亦都见到国际米兰主场2-1反胜啦。啊，国米咧两回合计啊4-1淘汰对手，罗马作喺1-1咧就逼和咗真特啊。咁啊罗马总比数咧就赢2-1咧就系出线嘅。咁啊呢啲都系呢啲嘅赛果嚟噶。咁啊头先讲过啦，咁啊有二丙啊。即係意大利方面，丙組球員確診咗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咁啊！意大利方面咧，亦都咧就係會喺聯賽方面咧就作一啲嘅調整，相信咧都係會閉門作賽或者壓後噶啦，都係有關嘅。好啦，再睇埋咧就是、本地嘅體壇方面，牛下女車神李慧詩喺德國柏林舉行嘅2020場地單車世界錦標賽，力爭啊，就衛冕兩項嘅世界冠軍啊！今日佢喺爭先賽一路咧就踩，佢真係踩啦，踩單車踩到入去呢四強，咁啊聽日凌晨咧就將會咧就爭奪呢、這、一個。嘅奖牌啦，咁作为香港人嘅一份子咧，我哋对 Sarah 即系咁好嘅成绩，当然系引以为傲啦，亦都希望咧为佢打气，继续咧就系加油。咁另外咧就见到咧就系风帆方面咯，郑俊良啊，咁啊勇闯呢个世锦赛咧，咁啊金组。咁希望咧就輪選之後連續兩屆咧就出戰呢一個嘅奧運，咁都見到咧香港嘅球員嘅成績啊，亦都咧就係越做越好噶啦。今日选手咧就分成金银组咧就分途出击啦。咁啊 ，Michael 喺首三场嘅赛事，第一场咧就即使出师不利啊，被判咧就系因为偷步被取消资格。啊，其后啊，今日见到咧次场35人入边啊取得第21名，今日第三场就以31名完成。首日嘅赛事结束之后暂列第35，仍然有望咧就出队咧就系呢个嘅轮选赛嘅，连续两届咧出战呢一个奥运会啊。都系嗰句啦，我哋咧就要为香港嘅球员咧好好地加油同埋打气。每一个运动员啊，佢哋嘅努力咧绝对咧就唔会白费嘅。咁啊，希望咧就喺呢一个嘅叫做运动场上咧就可以显得到咧大家嘅努力啦。咁啊，奥运会方面咧，咁啊而家东京奥运啦，同埋国际奥委会咧亦都不断系商讨紧啦。咁啊，到底呢一个嘅流感啊，有几呢个肺炎啊，有几影响咧就是、东京奥运咧？咁佢哋话到，如果系全球大流行咧，先至会再探讨呢一个嘅事情嘅。 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天气稍凉。依家嘅气温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开始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南过海咧都系繁忙。 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另外九龙城的甲丙达道由于有水务急收，甲丙达道去联合道方向近住九龙城广场对出一段需要全线封闭，一带都是车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坚咪发嘅天怡、波盛、子豪提提你，喺屋企食饭都要注重卫生啊！ 嗱，每人一对公筷，唔好用错啊！ 妈咪唔使啊嘛，一家人食饭唔使咁麻烦啦、 啊。阿仔，用公筷咧系可以避免病毒经由口水传播啊，所以无论咧同屋企人啦，定还是同朋友食饭都好，都应该用公筷噶。 啱啦，仲有啊，我换咗啲新毛巾俾你哋，三条唔同颜色嘅，自己用翻自己嗰条，你两仔爷唔好调乱用错啊。 吓、 啊， 朝早未瞓醒，我成日攞错毛巾用噶、啊。 乜你咁污糟噶？ 我想嘅咩，妈咪都话未瞓醒咯。 阿仔啊，你小心啲啦！啲毛巾啊、牙刷啊、指甲钳啊，共用呢啲咧个人物品嘅时候，好容易咧会交叉传染疾病噶。 OK， 爸爸妈咪，我又会小心啲噶啦。食饭。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利。 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支持，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零八分啊，早晨小伯， 早晨啊， 早晨啊，呢、這个时间咧，不如叫埋 Heidi 出嚟同我哋倾下偈先咯。 早晨 Heidi， 早晨， 早晨，早晨，小伯阿 O 同埋晨光听众，你哋好啊！ 哎、真系好啊，听到 Heidi 把声咧，我听咗两个钟头，同头先同阿 O 又倾偈咧，倾咗咁耐咧，突然之间有 Heidi 把声，觉得哎呀，我只耳仔好滋润啊， 系咪啊？ 哇，我都希望发挥到呢个嘅功效、啊， 梗系发挥到啦。 其实朝头早都系，即系听一下啲即系唔同嘅声音啊，咁样又啊，朝头早可以除咗耳朵润啲啦，朝头早整杯蜜糖水饮下咧，都润一润，滋润啊，啊，润心润肺啊嘛，系咪啊？千祈唔好腰心腰肺，系嘛？ 好多时咧，我哋话起咗身啦，无论大人小朋友都是咁啊，刷完牙之后即刻饮杯暖水啊！好、多时我哋话咧，即系令到好似个肠胃咧都好似叫醒佢咁啊！准备咧，我哋今日会起身啦，又要食嘢啦，咁其实系对成个肠胃啊，对个人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好嘅，即系一个唤醒嘅作用啊！饮杯暖水吓， 咁啊，梗系咧，一听就知道咧，阿 Heidi 啊，就系遵照翻阿黎天王嗰句啦，唔好空肚食早餐，要饮杯暖水先，系咪咧？ 空 途飲杯暖水。係 啦， 喂，我都有聽過咧，啲電台前輩啊，佢係Uncle Ray 啊，佢講咧話朝頭早咧，點解佢可以咧延年益壽啦咁樣，哇，仲好有活力咁樣咧做節目咧，就係因為咧朝頭早咧頭嗰一兩個鐘頭咧就淨係飲暖水，唔進食字，咁啊等身體咧啊排出啲毒素，或者咧啊頭嗰兩個鐘咧就用水分啊啊滋養翻自己嘅身體先，咁樣補下水咁樣。唔知呢一個咧係咪啊收音機旁邊你啊啊每一日都會做嘅一件事嚟咧？ 我哋問下呢個問題，你今日飲咗暖水未啊？咁啊， 係啊， 各位飲咗暖水未啊？各位飲咗，你係咪飲咗啦？ 我飲咗啦。 哦，咁啊好啊，咁啊有一個美好嘅星期五嘅開始啦。咁啊 ，Heidi 转个头咧，你又要准备咧高速棚嘢一件事喎，好嘛？ 冇错，转头再讲啦。 好，唔该晒。 好，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都有一段时间冇听到佢嘅新歌啊 ，Meghan Trainor， 话俾大家听，身形灰梧绝对唔系罪啊，都可以扮靓，都可以有自己嘅个性啊。Nice to meet you。做人做回自己就最好了，要专登改变的话其实都挺辛苦啊。本周占第十位 Meghan Trainor featuring Nicki Minaj， Nice to meet ya。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嘅时间啊，同大家咧星期五嘅早上揾嚟啊，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啊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Dicky， 早晨。 早晨好，各位晨光听众你哋好啊。 早晨啊 ，Dicky， 今日真系要睇实个市啦，因为睇到咧美股方面啊，哇大跌，哇呢个都迎来咧个历史性几大嘅跌幅啊，近期美股咧啊发生咩事啊，会唔会有机会咧拖累啊世界啦，即系唔净止系港股啊，拖累世界嘅投资市场咧 ，Dicky。 哇！真係，如果以美國股市過去，唔好講，淨係講翻啱啱嘅呢一個交易日，又或者過去呢個星期咧，嗰、那個跌幅之急勁狠同快咧，都我都諗翻，已經可以媲美當年科網股爆破嗰個年代嗰種感覺啊，係好急嘅。咁當然啦，喺過去呢幾個交易天嘅下跌咧，亦都一定係同即係呢一個新型肺炎嘅疫情咧，係擴散到去北美洲有關。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呢，就美國股市都跌咗好多啦。咁當然喺目前而家呢一刻，你話喂咁咁樣跌法可以喘定未呢？咁當然喺過去呢幾日見過，哇跌完一千點之後曾經有一個交易日都彈過成五百點嘅，彈完之後呢又個散過曬咁。咁所以呢其實累積嘅跌幅都幾龐大嘅。我諗其實喺呢一秒鐘係即係北美洲市場借助咗呢一個即係可以話新型肺炎呢一個疫情咧，就成為咗一個真係終極調整嘅一個嘅理由啦嚇。咁啊，亦都因為呢個緣故，美國股市累積嘅跌幅咧超過一成。咁啊，之前我都講嘅就係話，美國股市個底口嘛，咁跌都未夠一成，即係都未進入呢個所謂嘅調整嚇 correction。咁啊，而家真係話好明顯，真係即係跌夠啦。已經係達到一成嘅幅度啦，咁你話會唔會影響？咁肯定會有影響㗎啦。嗱，過去一段時間咧，呢幾日咧，大家會見到一個好奇怪現象，就係當美國股市哇即係暴跌嘅時候咧，其他區內嘅股市都會跟隨，但係反而 A 股咧相對地硬淨，而港股亦都係咧個跌幅咧冇咁顯著嘅。即係當人哋跌一千，當然下個道指個基數都大啲，咁大家都唔好唔記得曾幾何時啊，我哋嗰兩個指數都 即係叮噹碼頭噶嘛，哇！咁而家又逆轉咗啦，即係過去呢段時間一路都係個道指高過我哋個恆指， 係啊， 咁而家係啦，咁而家就個道指都跌到兩萬，即係兩萬六都穿埋啦嚇，咁但係我會覺得即係港股點樣都會受到美國嘅股市嘅拖累，即係有機會咧就試翻對上一次嘅低位，即係兩萬六呢啲位置啦。亦都因為大家睇到新型肺炎嘅疫情而家係即係擴散到全球，同埋嗰個即係確診以至死亡嘅數字仲係上升緊，即係未去到一個即係話有一個可以話啊已經係慢慢改善啦嚇嗰段落啦，即係仲未有呢個嘅情形。咁所以我諗即係你淨係睇嗰個美國嘅即係國庫債券嗰個孳息率都係十年同三十年都。即係低到歷史性咁低，即係低到冇朋友啊！咁樣已經係反映得到嗰個市場嗰個避險情緒有幾高漲，咁所以即係難言話已經見底。不過就係我都會相信呢一個咁快速嘅下跌咧，其實都係嚟自於幾方面嘅理由嘅，包括係即係美股累積好龐大升幅過後，咁亦都當恐慌情緒出現咧，跌得都真係急嘅。咁亦都係啊，即係疫情又會過去的啦。咁呢個都喺北美洲，始終嗰個情況亦都未咁惡劣。不過大家就已經係好驚弓之鳥啊，都好擔心即係疫情再演進落去，會影響當地嘅即係話好似香港咁啦，譬如話旅遊業、餐飲業以至到奢侈品零售啊、消費啊、酒店啊呢啲，咁而家即係北美就開始就有一種咁樣嘅反應喺度咯。 咁睇到美國方面咧，都有啲企業咧有啲大嘅舉動啦，譬如咧就唔再俾一啲人員咧出去公幹啊咁樣，因為都想留翻喺美國嗰度啦，唔好走嚟走去。第二咧就係、其實 Facebook 咧每年咧都會邀請咧5000多个咧，佢覺得潛在可以幫佢哋咧成個平台再增長嘅一啲人員咧，即係去到洛杉磯嗰度啊。咁佢今年將呢個年會咧都取消咯，有機會係呢啲其實巨型嘅企業咧都有啲哇幾大嘅動作咁啊，震散咗美股啊一種恐慌嘅拋售咁樣，係咪啊 ？Dicky 你覺得 都係咯，因為本身就係話即係點解會美股係有一段時間都獨善其身咧？咁仲甚至乎開始爆發呢個疫症嘅時候仲上升咧，就大家會覺得啊都比較遠距離啊嘛，都唔係好影響到佢哋。咁但係而家慢慢咧就唔係啦，已經係影響緊美國本土嘅企業。不特止係已經未影響緊美國本土啊，即係本來就係影響企業啫，因為某連鎖咖啡店，例如上市嘅星巴克，咁佢喺內地嘅店要關門，咁當然影響佢生意啦，咁但係唔影響佢美國嘅生意，即係美國本土嘅營運噶嘛，影響到佢成間公司啫嘛，但係而家個情況已經有少少改變，係真係影響緊佢哋美國本土嗰個營運狀況。譬如頭先歐利都講嗰個例子，好多一啲重要的年會啊，甚至乎一些發布會啊，都可能會即取消。咁呢啲一定會對實體經濟、對於企業嘅盈利啊，以至到即當然你話喂 Facebook 呢個例子就未必話即時影響到佢盤數啊。咁但其他啲發布會，如果你係推出新產品嘅，你唔搞嘅，咁你當然可以變網上搞啦。咁但係當呢一個成為咗趨勢嘅時候，就一定會影響佢哋啲銷售咯。最後 係啊，一定會啦。咁唔係每一樣嘢都可以變網上噶嘛。雖然連啲美術展覽嚟緊香港搞嗰個都會變視像版啊，咁樣都唔知即係喺個票房收益嗰度點樣可以做得到。 就一定爭好遠㗎啦，即係呢個，因為你即係。太過遠距離啊！ 係啊，未必感受得到。好啦，咁啊，講翻啲近距離先啦。咁啊，散股民最感受得到啦。喂，琴日港股咧先跌後升，咁啊，好似 Dicky 咁樣講啊，恆指咧啊幾企得住，最後得升添啊，升82点。咁啊，睇翻個別股份方面啦，就渣打啦，同埋咧新鴻基啊，琴日咧都公布業績啊，呢兩間公司嘅前景啦。Dicky， 你又點去分析呢？ 好，咁當然啦，過去呢段時間大家開始陸陸續續睇到啲業績啦。咁你話喺由最初由即係匯控到呢一個東亞，到而家渣打公布完業績，好老實，即係過去呢段時間其實渣打嘅股價都一路咁跌落嚟嘅。你話即係一路減磅一路賣資產係咪仲可以就即係可以維持到佢哋未來嘅盈利表現咧？呢個絕對係一個否定嘅。咁講到之前嘅業績，咁我諗都比預期係略遜於預期啦。咁同埋 其實渣打管理層又好，或者之前匯豐都好，都差唔多啦，講法都就係、是、一句講曬。而家呢一刻咧，新型肺炎嘅疫情對佢業務嘅影響咧，係難以估計，即係好變咗係嗰個未來嘅前景咧，係好難以預料啊！呢、這個就係會係一個最大嘅影響，因為大家都知啦，即係業績就算當你好啊，你都係滯後，都係已經歷史已經係過去，但係問題係前瞻性未來呢段時間會發生嘅嘢咧，大家就會覺得嗰個前景會比較悲觀。不過咁，即係渣打嘅估計一路都由即係由之前即係過多兩個月前嘅高位都一路。跌咗落嚟㗎啦，亦都跟随住个市啦，亦都跟随住佢啲同业啦。咁你话今日会唔会再跌？咁即係冇辦法啦，睇个市喺佢伦敦嗰边係又系一个裂口嘅低开㗎啦，呢个都已经系难以避免㗎啦，即係起码都有跌3-4%。不过佢又唔系恒指成分股啦，佢又未必影响到恒指啦。咁但係新地又系新地系恒指成分股嚟㗎喎。不过比起高位又系嗰句都回落个幅度都相当之惊人㗎啦。你话中期嘅盈利以至到即系撇除咗公平值变动嘅盈利又是那個情形啦，就算是叫做中規中矩都好，而家個焦點又會放咗喺未來呢段時間嚟表現，即係租金嘅收入又好啦，售樓收益都好啦，咁喺上半年都一定會受到衝擊㗎啦，咁所以啲地產股亦都係過去呢段時間呢，就算你話有啲股份都可以獨善其身啦，咁就係地產股係爆發疫情之後呢，其實由即係今年嘅即係踏入一月，其實佢哋累積嘅下跌嘅幅度都大嘅。即係就算你話之前個市都曾經都彈過㗎嘛，你諗下26,000都上翻28,000啦，咁但係啲地產股唔係跟得太多，因為大家都睇到新型肺炎疫情對於佢哋無論係本港嘅零售啊、投資物業啊，特別係內地嘅投資物業啊，即係一啲零售嘅物業啊嘅影響咧，係比較係大啲，咁所以我諗短線應該都會繼續拍輸大市。 係咁啊，最後問埋 Dicky 啦，咁啊琴日就講咗啲物管股啊嚇嘅板塊，今日咧想讲下有冇啲抗跌嘅板块咧？因为其实今年咧，2020年咧就有一个焦点嘅主题嘅，一如以往就系四年一度嘅奥运啦。咁啊，嗰个就系体育股嘅板块啦。理论上咧就会有得弹下嘅，四年弹一次咁样。咁但系今年就依家都好似即系阴晴不定，讲紧就系奥运搞唔搞咁样，都令到都震散咗啲体育用品股啦咁样。咁其实呢个板块系咪大家？都唔適宜沾手字啦嚇 ，Dicky。 我諗唔適宜啦，因為第一就算你話希望啦嚇，我當啦嚇，搞得成，搞得成都唔代表佢哋啲銷售會係比預期咁理想啊。因為過去佢哋累積幾大升幅，亦都已經計入咗呢個預期噶啦。咁而第二就係話，而家有好大變數，即係話究竟會唔會需要？延遲咧取消咧，真係唔知道。你話國際奧委會幾時先要宣布咧？大家都係買時間嘅啫，起碼都可能等多個零月咁啊！即係最終都係要宣布嘅，因為你始終搞唔搞，搞都要有搞嘅理由係咪？咁你唔搞咁會褪遲定係點樣咧？咁所以喺呢段時間個不明朗因素都幾大嘅。咁我就會覺得，如果你話即係博呢個體育用品股就唔係太適宜啦，因為嗰個風險仲係比較大。而且我寧願如果你話真係用一個所謂嘅博啊投機嘅心態，真係等跌咗落嚟嘅時候，我都會寧願揀翻一啲佢哋嗰個業務相對地係喺疫情下影響會比較細嘅，即係話從事互聯網相關嘅一啲行業啦。咁又或者再者係一啲真係避險嗰、那個即係能力比較高，譬如話過去我都經常講嗰啲 SS 嘅股份啦，好似香港電燈呢一類啦，即係基本上就真係唔受到其他即係外來經濟嘅影響，唔係話完全冇啊，用電腦用少咗，但即係嗰個影響相對地比較輕微嘅呢一類即係避險嘅選擇咧，可能都會係而家比較適合啦。 完全明白曬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 Dicky。咁啊， 係 頭先有提及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我冇持有嘅，唔該。 唔該曬，下個禮拜再傾過， 拜拜。 Bye bye，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综合护理计划陈允健医生， 咁啊，就住疫情即係開始發展嘅時候啦，我哋咧喺醫管局呢個精神科統籌委員會咧，加強咧有關呢個感染嗰個措施噶啦。咁個目的咧都係希望減低咗傳播機會啦，盡力咧保護我哋嘅醫護人員啦，同埋病人嘅健康嘅。精神科病房裏面，我哋而家採取緊啲咩措施啦？咁第一樣嘢咧，我哋做緊嘅咧，只係會盡量係安排咧嗰啲真係緊急或者係嗰個情況係好唔穩定嘅咧，嗰啲病人咧，我哋先至會俾佢入院嘅。新入院嘅病人咧，其實我哋咧會話一個區域俾佢哋咧喺嗰度住埋一齊先嘅，嗰度咧我哋會一路有一個醫學監察俾住佢哋啦，咁而咧起碼咧佢哋會住超過14日喺嗰度裏面，咁確保咧佢哋咧係其實冇受到感染。喺精神科裏面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叫做短暫離院嘅安排，咁但係因為而家嘅疫情情況咧，我哋都盡量減低，希望嗰佢出咗去社區之後咧，嗰個感染嗰個機會、嗰個風險，暫時咧都已經係停止咗咧嗰個嘅短暫離院嗰個安排嘅。咁咧嗱，譬如佢喺用餐方面啦嚇，咁我哋咧都會分批俾佢哋去即係用餐啦。咁同埋佢用餐嘅時候咧，而家就唔係好似以前咁樣你圍埋一個圈咁一齊食飯㗎啦。咁而家咧你可以幻想好似班房咁樣，我哋一排咁排排開咁坐住，咁大家咧會隔遠少少，咁大家咧就係同一個方向咧用餐，甚至乎可能咧喺佢哋自己個床上高用餐咁，即係職業治療嘅活動啦嚇。譬如我哋可能畫下畫啊，做下勞作啊嗰啲咁。咁啲工具咧，其實當佢哋用完之後咧，我哋都會徹底消毒咗之後咧，先至會俾即係下一個病人咧去使用嘅。而家嚟講，我哋都係暫停咗所有嘅探病安排啦，希望減少嗰個醫院嘅人流咧，盡量減低咧佢哋喺院內咧交叉感染嗰個風險嘅。其實咧，我哋咧盡量個大原則咧，都希望咧喺嗰個病人嗰個服務方面咧都可以維持到嘅，因為我哋都明白咧病人咧即係始終都有嗰個需要啦嚇。佢雖然佢唔翻嚟啫，咁我哋都會去揾下嗰啲病人咧，就係問下佢個情況啊，希望可以透過電話咧去進行一啲評估，咁睇下佢咧係咪有一啲特別嘅需要。我哋如果係我哋發覺佢唔妥，我哋都當係一個緊急嘅外展服務咧，我哋都會仍然會安排人手咧去睇翻情況咁樣樣嘅。咁當然啦，我哋咧喺做呢個安排之前咧，其實我哋咧醫護人員咧都會首先咧都會睇翻下佢過往嘅病歷記錄係咪真係佢係穩定嗰啲咧，我哋先至會做呢個安排嘅。咁如果佢一路都覺得其實佢情緒都係唔係好好啊，或者佢係需要去教育，或者佢需要啲其他嘅安排咧，佢哋仍然咧，我哋都係會叫翻佢哋翻嚟我哋嗰度咧去做嗰個會診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我要告訴彭爺爺的一件事。 好，告诉彭爷爷一件事啊，头先已经预告过啦，继续有啊 ，Heidi 朱海婷嘅 ，Heidi，hello， hello， 系啊，我已经准备好咧，想告诉彭爷爷同埋大家，唔止告诉，我净系想邀请大家同我一齐咧去进行呢一件事。 乜嘢事？ 系啊，就系、是、咧，我同小白都好中意嘅，即系行山嘅活动啦。但系咧，其实睇到一啲嘅报道或者啲网民嘅分享系好心痛啊。有个网民就话啦，佢周末咧就去行山抗疫啦。咁啊，仲要幫手見到垃圾執下。咁佢話咧，佢一日啦行一次山，一轉山，竟然係執到過百個口罩，同埋係過50盒嘅嗰啲嘅煙盒。哇！睇到之後咧，令我覺得好心痛啦，同埋即刻令我諗起，不如咁啦，小白，我哋咧唔單止自己行山嘅時候咧，係帶住個垃圾袋，自己垃圾自己帶啦。不如真係咧得閒，我哋都去行多兩轉，直情做呢個咧係山林嘅垃圾大使，執垃圾大使啊！ 哎呀，呢、這個 叫埋彭爺爺啊、歐啊、芭比。一齊去啊！真係 呢個好、啊，仲可以帶埋小朋友一齊去啊！因為咧嗱，如果你我哋自己有個細嘅垃圾袋，就裝自己嘅垃圾啦。但我哋可以再另外攞多個大嘅垃圾袋，跟住咧再攞多個嗰啲咧，我哋細路仔玩嗰啲鉗啊。 係啊係啊。 係啦、啊，咁啊，因為始終咧又多口罩啦，係咪？咁口罩有好多病毒嘅，咁我哋就用個鉗就夾落去自己嗰個嘅垃圾袋入邊，咁咪帶走佢。 係啊，因為嗱，一般其實你行山自然環境，你掉任何嘅垃圾，尤其是塑膠啦，你食完嘅嘢都已经好唔啱噶啦！而家仲要系大家都系用口罩去保护，而你将一用过嘅口罩掉出嚟，直情系将细菌有机会系散播到去个山中间，真系好唔要得噶！所以希望大家千祈唔好做，我哋亦都系尽一己之力去帮下手。 系啊， 仲有就系咧，其实我哋上到山去行山咧，我谂小白都会面对好多问题。 尤其是咧佢啲家乐径比较大型啊噶啦。如果你系会一家人揸车噶啦，其实你都知道咧，而家上到山多人咧，条山路咁窄咧，就唔好咧，真系话，哎，我要去到最近个停车场先拍啦。 系啦， 因为你净排单线咁样去等停车位都有排等啦。咁大家又会冚半架车上个山边嘅，咁又搞到冇咗两边加埋冇咗一条嘅行车线啦。其实系非常之危险嘅，所以如果你真系都想一家人去到最方便嘅位置，不如唔好最近啦，拍远几百米啊。咁你行上去个家乐径嘅起步，其实都系一个 warm up 嚟噶嘛，系咪？咁即系都系冇得去到最方便噶啦，你去行山啊嘛，系咪？ 系啊，我哋始终去行山，本身都谂住喐噶啦。 系啊， 点解仲要咁懒啊？架车揸到去呢一个入口嘅位咧？ 同埋记得就系咧，嗱，你有机会见到一啲野生动物啦，甚至乎野猪噶嘛，千祈唔好喂佢哋嘅食嘢啦，同埋就唔好走去隔篱 selfie 啊，或者系意图话骑驴掂佢。同埋咧，就好多时见到啲植物咧，好靓啊朵花，哎呀个树枝可以要嚟督下行山，唔好破坏任何嘅植物啊，唔该。 系啊，行山咧有一个即系叫至理名言 ，Heidi 都可以分享一下。咁啊，叫做行完一转山之后咧，如果揾个侦探啊 check 完个山路都揾唔到你行过嘅踪迹咧，咁你又真系高手啦。 系啊，就算我哋有阵时见到咧地下一条树枝，你执嚟帮手行啦，我哋就唔走到将山嘅嘢归还翻个山，可能利用完支树枝帮手而本身系断咗嘅吓，你都要摆翻低噶。 系唔该 ，Heidi， 转个头再倾过。 好，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渔护署话，有新型冠状病毒确诊者屋企嘅狗只对病毒测试呈弱阳性反应。渔护署喺星期三接获卫生署转介，派人到嗰名确诊者喺大坑嘅住所接走有关嘅狗只，送往港珠澳大桥口岸动物居留所，从口腔、鼻腔同埋肛门抽取样本，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其中口腔同埋鼻腔样本喺测试中呈弱阳性反应，嗰只狗并冇任何相关病征。渔护署话，现时未有数据证明宠物会受到感染而发病或者系播毒。署方会密切监察相关狗只，进一步抽取样本化验，确定那只狗是感染病毒，抑或是口鼻从环境中沾染病毒。警方拘捕一名32岁的本地男子，他涉嫌在网上讹称有口罩出售，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正是被警方扣查。警方接获多人报案，报称在社交平台订购口罩，透过银行转账之后收不到有关货物，亦都未能够联络店铺负责人。警方说，案件至今涉及14名受害人，涉及款项大约是17000元。经调查之后，昨晚在深水埗拘捕涉案男子，检获2部手提电话、1部电脑以及1部平板电脑，相信同案件有关，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美股再度急挫，新型肺炎疫情在全球不断扩散，避险情绪升温。道琼斯指数大跌近1200点收市，创历来最大单日点数跌幅。欧洲主要股市亦都全面跌超过3%。美国军方表示，中国一艘海军驱逐舰在菲律宾海向美军侦察机照射激光。消息在事发超过1星期之后由美方公布。美军说，中方的海军驱逐舰在关岛以西大约610公里向美方的 P8 海神式海上巡逻机照射激光。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声明说，激光是透过侦察机的感应器被检测到，肉眼看不到，可能会对机组人员、水手以及船、飞机的系统构成严重伤害。美方说，涉事的巡逻机部署在日本冲绳的加守纳空军基地，在太平洋舰队地区进行例行行动、海上巡逻和侦察。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95， 日元 109.47， 瑞士法郎 0.969， 澳元 0.658， 加元 1.34， 新西兰元 0.631， 人民币 7.005， 英镑对美元 1.289， 欧元对美元 1.1。日经平均指数报 21,273 点，跌67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1.94美元，卖出1,642.5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天气稍凉。现在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翻九龙方向啦，近住瑞丰花园有交通意外噶，咁有一部分行车线系封闭，龙尾排到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啊。重复多次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翻九龙方向啊。近住瑞丰花园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啦，都几挤塞啊！龙尾排到去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在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少少啦。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过了电话机流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茶果岭道出返旺角啦，跟住油塘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油塘港铁站㗎。咁喺新界方面啦，屯門公路出返九龙，跟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后少少啊跟住小榄一段呢都係慢车㗎。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骏景园㗎。咁跟住提翻你啦，喺九龙城嘅甲丙达道啊，系有水务急修噶。甲丙达道去翻联合道方向，近住九龙城广场对开一段啊，全线封闭噶。就系甲丙达道去翻联合道方向，近住九龙城广场对开一段咧，全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呢。 各位听众，朝早嘅8:37啊，咁啊呢半小时，首先咧会同听众睇睇咧就系晨光新闻焦点嘅，净系得直播室嘅百元号唔够嘅，咁啊电话入边有彭爷爷，早晨， 梗系啦，唔好赖低我啊， 梗系唔会啦， 哎呀，我而家好珍惜咧呢啲 on air 嘅时间啊，就算系封 in 电话都好啦，系嘛，好，咁啊各位晨光嘅听众，又系我彭仔程振鹏咧出现嘅时间啦，咁啊先嚟咧就啊同大家睇睇来自星岛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先吓，咁啊都系。讲咧有关于财政预算案嘅消息嘅，就话啦，财政司司长咧喺最新一份嘅预算案当中咧就宣布啊， 向年滿18歲香港永久居民派發10,000元，但是市民幾時先至可以收到呢個錢呢，就係、是、關注嘅焦點啦。消息透露啦，尋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等等多個嘅政府部門以及係金管局同本港嘅零售銀行開會，咁係討論派錢嘅安排。銀行咧需要喺下個禮拜一前係表明是否參與協助派錢嘅意向噶。咁而最遲咧就6月完成登記系統測試，銀行咧將會係同市民咧完成登記兩個禮拜之後，就代政府咧向市民派錢啦。咁估計咧就7月或者係8月嘅時間咧，可以咧係派到錢啦。咁講。咁與會嘅人士咧指出咧，政府呢一次嘅派錢安排咧，基本上就係、是、翻炒翻咧對上一次向市民派發6,000元個模式啦。因為大家咧都有經驗，既可靠又快捷咁講。而據局方提出嘅流程時間表咧，銀行需要最遲啊喺3月2日，即係下個禮拜一前咧就表明咧參與派錢嘅意向，4月7日獲確認參與資格之後，稍後就再同政府簽訂相關嘅協議添㗎嚇。咁局方嘅大原則咧就係盡快完成派錢，咁啊盡快咧疏解民困，以及咧盡快刺激消費㗎嚇，好多個盡快啊嚇。咁啊希望咧加快個派錢嘅流程，希望能夠咧最快咧即係5月啦，最遲6月啦就進行個系統測試嘅。咁銀行咧就會喺市民完成登記兩個禮拜之後咧，就代政府咧向市民派錢咁話啦。嗱，雖然咧會上就未有透露咧嗰個登記同埋派錢嘅具體日子啊，但係若果係一切順利嘅話咧，估計咧7月啦可以俾市民咧就进行登记，咁7月或者8月啦应该咧係有机会咧係开始係派到钱㗎啦，咁大家等住咯噃吓，呢个嚟自今天星岛日报嘅头条报道嚟㗎、 哎。派钱啊大家都等到颈都长啊呢啲係咪 啊，希望真係如佢哋所讲夏天就有啦吓。 冇错，好唔该晒彭仔，跟住再睇埋嚟自明报方面嘅报道，咁都系一啲关于地皮嘅消息㗎。政府公布下年度将会推出6幅嘅商业地皮，咁总共涉及咧就系893万方尺㗎。其中已包括邮政总局的中环新海滨3号地皮最瞩目，可以就是兴建超过就是184万方尺的楼面，直逼同区地标商厦国金二期总楼面，国金二期就大概195万方尺，地皮估计超过920亿元，有力问鼎本港的新地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就公布新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咁啊预计啊财赤就会持续几年啦。咁啊出售上述的地皮能够为库房带来庞大的收益。另一方面啊，政府表示中环海滨三号地啊将会以双信封制招标噶，咁啊地皮有可能咧就系并非价高者得噶。今日发展局局长黄伟伦在记者会上面都表示，有关用地是中环新海滨，可以说就是用作地标式发展的罕有商业用地。发展商除了兴建写字楼、零售等等商业设施之外，也都要发展大型公众休憩用地，以贯穿整个地盘和海滨的行人园景平台。政府十分重视用地的建筑以及设计。翻查翻资料，目前本港最贵重的商业用地要数到上年11月，咁啊新地已破纪录噶，422.3亿元咧就投得高铁西九龙站商业地噶，咁啊每方尺嘅楼面地价咧就系13,345元，咁啊成为本港卖地史上最贵嘅地皮噶。咁啊2020至2021年度啊，咁啊尚有另外一幅咧就系焦点嘅商业地，咁喺边咧就系铜锣湾嘅加路连山道地皮啦，咁啊涉及咧就大概107.6万方尺楼面。咁啊有专家分析啊，中环新海滨以及咧就系加路连山道商业用地极具价值，非常瞩目。咁啊其中中环嘅新海滨地皮位于核心嘅地带，规模庞大，以及地理位置优越啊，相信会吸引发展商积极参与噶。以上嚟自明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落嚟啦，同大家转睇下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消息啦，就睇翻啲疫情嘅状况吓。咁啊，截至到2月28日咧，咁累计香港嘅个案咧，总数咧系有93宗嘅。咁而喺經濟日報今日嘅港文當中就報道話咧，這個新冠肺炎試藥啊，北角美倫大廈嘅福慧精舍佛堂咧就再增加有2宗嘅確診嘅， 已經成為本港近期主要的疫點，就同佛堂有關的個案咧係達到14宗，本港累計病例增加去到93宗。另外第85宗個案，嗰名商人兼且係馬主的周巧兒咧，曾經在金鐘萬豪酒店出席一場婚禮飯宴的，咁同場人士咧，亦都包括有咧係政經界人士啊，即係政界及經濟界嚇。政經界人士幫港出聲的發起人周庸先生，咁佢而家咧就喺呢個翠雅山房嗰度接受隔離嘅。咁對於北角區啦，疫情嚴重啦，咁而喺呢一個嘅衛生署嗰方面咧，佢哋都咧係表示咧，就早前有衛生署人員已經係到咗該區係進行健康講座嘅，解釋現時疫症嘅狀況，強調疫情仍然係緊張，但係本港街上尤其係食肆仍然有好多人，再次呼籲社會大眾咧要減少聚集。咁就話咧，有好多人咧以為戴口罩就安全，但其實戴口罩咧只係防止飛沫傳染，出街嘅時候仍然會接觸好多公共設施，一樣咧係會有感染嘅機會咁話噶。咁呢個嚟自今天咧就係香港經濟日報嘅港聞報導嚟噶。 咁病毒揾到源頭梗係好啦。嗱，蘋果日報就講到啊，病源不明喺邊度咧？就係美國首次出現咧就社區感染啊。咁快啲睇埋呢個內文先。咁話到啦，武漢肺炎繼續喺多個國家擴散啊。咁美國嘅加州北部出現咧就首宗本土嘅社區感染。咁總統特朗普呼籲國民要冷靜。咁指出美國面對疫情爆發嘅風險仍然係好低噶，咁但係政府已經就做好準備，佢委任副總統彭斯領導國家就抗疫工作噶。今日美國之前兩宗人傳人嘅病例，一宗就喺芝加哥，另外一宗就喺加州噶。咁患者都曾經就係同由武漢回國嘅親屬有過一啲嘅緊密接觸，長時間接觸。咁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之前亦都已經警告過國民啦，要為病毒喺國內擴散就做好準備噶。特朗普對於疫情相當之樂觀，但澳洲總理莫里森和法國的總統馬克龍就睇淡了。其中莫里森就昨日在坎培拉舉行記者會的時間表示，相信出現武漢肺炎大流行的風險就近在眼前，要必須採取措施準備應對病毒大流行的出現。法國總統馬克龍昨日在巴黎巡視一間接收確診病人的醫院的時間也說到，我們面臨危機，一次大流行正在來臨。法國至今就有18宗的確診，兩宗死亡個案。至於日本的病例昨天也都增加了25宗，北海道再有老翁的病逝，至今確診死亡人數增加到8人。首相安倍晋三亦都已經宣布了中小學下個星期一開始是停課的。以上來自蘋果日報的報導。 接著下來就看東方日報了。東方日報今天的專題新聞當中就有講到說，自從這個2月2日開始就是暫停了所有場外投注處或者大家稱之為場外投注站的運作之後呢，咁馬會呢就決定啦，就話3月2號即係下個禮拜一開始呢，就每星期兩日開放17間呢係場外投注處，咁提供呢有限度服務，包括呢就係兑換現金券啦，或者係中獎彩票，咁開設投注戶口啦，以及係為投注戶口存款。咁局部開放以及係有限度服務咧，就係顧及咧減少人群聚集嘅風險嘅。咁所有顧客啊，係進入去場外投注處之前咧，都必須要戴口罩咧，同埋係檢查個體温咁話。咁而澳門方面啦，就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咧，澳門政府喺2月5號批示賭場、戲院、卡拉 OK 等等嘅娛樂場所咧，就喺當日凌晨開始咧就停業嘅。咁而澳門行政長官何一成咧，尋日咧就作出批示啦。咁就係表示咧，由下個禮拜一開始啊，即係3月2號嘅凌晨零時開始咧，就解除對娛樂場所嘅臨時關閉令啦。咁即係話咧，呢個係繼賭場嘅臨時關閉令喺上個禮拜四係解除之後咧，就喺澳門方面咧，包括戲院啊、劇院、室內遊樂場、遊戲機中心、桌球室、桑拿浴室、美容院、健身院。 卡拉 OK 等等嘅娛樂場所咧，都可以下個禮拜一咧重開啦嚇。咁啊，呢個嚟自今日咧《東方日報》嘅專題新聞版報導嚟噶。 嗯，咁啊，除咗澳門方面嘅消息之外啦，咁啊，狗隻方面咧，同呢一個嘅肺炎咧都有啲嘅消息啊。城報方面嘅頭版，不過之前咧就睇睇一個特別交通消息先。咁啊，獅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龍方向近瑞豐花園有交通意外，非常擠塞，龍尾咧就係威爾斯親王醫院噶。咁啊，獅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龍方向啊嚇，近瑞豐花園有交通意外，非常擠塞，龍尾咧就係威爾斯親王醫院噶。駕駛人士咧請考慮改行其他嘅道路。咁啊，睇翻城報嘅頭版啊，講到咧就係漁農自然護理處咧就發言人今日啊凌晨表示，咁啊一隻咧就係同武漢肺炎確診者同住嘅狗隻，對於新型冠狀病毒啊測試呈現一個咧叫做弱陽性反應。不過漁護處強調啊，目前咧就係冇數據證明寵物會感染而發病，或者咧就傳播新型嘅冠狀病毒噶。漁護署發言人就表示，處方咧就係喺26號，即係前日接獲咧就係衛生署轉介。咁啊話到一名武漢肺炎確診者嘅狗隻需要咧就交俾漁護署噶。咁啊漁護署嘅人員啊，同日傍晚咧就去到大坑一個嘅住所接走有關嘅狗隻。咁啊隨即啊送往咧就係港珠澳大橋口岸動物居留所。咁啊並且從佢嘅口腔啦、鼻腔同埋肛門抽取咧就係樣本進行新型冠狀病毒嘅測試。咁啊當中口腔同埋鼻腔嘅樣本咧就係、是。測試入邊呈現一個弱陽性反應嘅，咁啊發言人表示，咁啊呢一隻嘅狗隻咧就冇任何相關嘅病徵，而目前港珠澳大橋口岸動物居留所咧只係有上述嘅狗隻接受檢疫嘅，並冇其他嘅動物。處方人員咧就會加強清潔消毒咧，就係居留所入邊嘅設施嘅。咁啊發言人提醒就係養寵物嘅人士，咁啊需要咧就係經常保持住良好嘅衞生習慣，當同寵物接觸之後咧應該以肥皂同埋水或者咧就係酒精搓手液。彻底清洁双手噶。以上咧就系嚟自城报嘅报道。 财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八点五十分啊！星期五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啊，温冠伦 Sunny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Sunny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睇翻市况咧，就应该今日港股都麻麻地噶啦，因为咧隔晚美股啊跌得几急，同埋跌得几多下吓。虽然啊有机会唔跟跌晒，不过港股今日都应该都系跌市居多啦，系咪啊 ，Sunny？ 明显就系跌市，但究竟系跌完之后系低开，然之后高收定系点样啦？咁我哋可以睇翻全球嘅情况。咁啊，美国就系连跌咗四日、五日啊、六日咁样。但其实我哋港股咧系稍对系强势一下嘅，因为美国跌之前咧，其实港股已经稍微系跌咗落嚟，即系见到我哋呢几日咧，其实都系停住都系低开。然之後稍微高收一下嘅，咁如果係今日咧，都即係港股係因為全球嘅問題嘅弱勢而跌穿翻例如我哋呢幾日嘅呢個低位around係即係26000點呢啲嘅位啦。如果跌穿咗嘅話咧，咁可能有機會要下試翻我哋之前相對就係農曆新年。A 股開始嗰日個低位，如果再跌穿咧，可能真係大家要做好更加多嘅對沖啦。咁啊，從策略上面講啦，咁我哋一直之前講就話，喺好多時候呢、這個情況比較波動咧，一定要將好多唔同嘅對沖嘅策略要做好，甚至喺我哋倉位上面咧係保持係唔少嘅現金嘅。咁啊，假如係今日或者下個星期，如果港股係見到有支持嘅話，反而係呢啲時間咧去揾翻我哋早前所講嘅物管嘅板塊啦。大家見到物管板塊，無論係個市點樣跌，或者醫藥嘅板塊或者某啲嘅網遊板塊咧，其實呢啲咧都仍然係值得大家喺跌市嘅時候咧，反而係留意一下嘅。 嗯，咁除咗物管同埋咧網遊嘅板塊咧，係咪時候都可以如果嗰幾隻大嘅股份，譬如阿里巴巴同埋騰訊啦，回翻少少咧，都可以分住吸納咧？新年你覺得？ 我覺得阿里巴巴同騰訊就相對比較係強勢啦。咁、我見到如果今日或者下個星期咧，如果阿里巴巴唔跌穿199蚊咧，又見到支持嘅話咧，其實亦都可以值得係分住吸納嘅。當然啦，騰訊如果佢而家嘅 P/E 大概係佢個 range 大概係32倍至42倍係佢暫時嘅區間段啊嘛。之前嘅420蚊就係個相對比較高嘅 P/E， 咁而家嚟翻390零蚊，去翻大概30集。 37.8倍 PE 咧，如果有見到支持咧，其實都可以做個分段嘅。咁當然大前提就話，即係而家未變翻完全熊市，同埋世界睇下可唔可以喺嚟緊呢個星期咧，係稍微係一個回穩少少。 嗯，咁啊要睇下疫情有冇得舒緩啦，都幾影響住環球嘅經濟以至投資嘅市場嘅。咁佢早上咧非常多謝匯生國際金融集團有限公司啊董事啊温冠倫新李幫我哋分析大市嘅。新李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持有。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啊。唔该晒你，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 晨早晨早晨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同心抗疫 #hashtag 有话梅姐，话梅姐 早晨， 早晨 ，Good morning 阿欧同埋小白仲有晨光嘅听众，又嚟到星期五啦，真系时间过得好快啊！个疫情希望咧都快啲拜拜啊！咁咧呢排咧就好闷啊， 系 啊，成日咧都要留喺屋企咁啦。啊，不过咧我又见到咧有啲新闻消息都讲。政府咧都下个礼拜开始咧，有一啲嘅即系康文署嗰啲咧系户外嗰啲体育场所啦，都会啦，就慢慢咧有啲恢复啦，开翻咁样啦。咁啊，令我谂起咧，系我哋咧喺呢一个嘅抗疫嘅环境底下咧，除咗要咧做好嗰啲嘅卫生啊、清洁啊、消除啲病菌啊、病毒啊。之餘咧，亦都要咧係懂得點樣去強壯自己嘅身體先得嘅嚇。即係個人咧，身體強壯咧，又唔驚啦嗰啲嘅病菌啦，即係走埋身啊，又或者係嚟到咧都發唔到胃啊嚇。 係 咁好啦，要係啊強身健體嘅，當然係要做運動啦，係咪？ 嗯， 好啦，做運動咧，咁有啲朋友咧就可能會中意啦，係健身嘅。我知道好似阿歐咁啦，歐都係中意健身嘅，係咪啊？ 係啊，不過近排少咗去啦，已經因為咧，好似話嗰啲密閉空間同埋咧嗰啲啞鈴咧，其實咧潛藏好多細菌啊。 係啊，咁但係咧，我都知道有一啲會所咧，佢哋就喺呢一個疫情嘅狀況底下就刪咗嗰啲嘅健身室啊，咁就唔俾啲住客用咯。咁但係有一啲咧係即係出嚟係做揾食㗎，即係咧銷售會員啊嗰啲嘅健身室咧，大型嗰啲啦嚇，咁又會咧係有開放嘅噃嚇。咁啊，所以咧嗱，你喺呢一個嘅疫情底下咧，想話咧操 fit 啲自己啦，去呢啲嘅健身院嗰度咧去健身咧，都無可厚非。但系咧都啱啊，好似阿欧所讲啦，我哋要注意咧嗰个嘅卫生咯，同埋咧究竟呢一个嘅空间吓，呢、个健身室里边咧嘅空间系咪真系空气好流通，定还是咧都好高危？所以你会见到咧，有啲朋友咧吓、去做健身嘅时候咧，佢哋都会咧照样戴住个口罩、哦。 嗯， 其实我都有啲戥佢辛苦噶，咁样嚟到做运动吓、你不论跑步好定系。做啲器械都好，嗱，我就想讲啦，喺呢一个嘅健身室里边啦，你要做运动咧，都要有好多嘢咧系要留意嘅。喺呢一个嘅疫情底下，尤其是就系点咧？就正话讲嗰啲啦，嗱，嗰啲嘅器材啊、哑铃啊等等，会唔会好沾染咗啲细菌病菌喺度啊？ 所以大家咧喺健身室嘅时候咧，用嗰啲嘅器材咧，其实用之前咧。那应该呢在这个时候呢那些健身室呢就有配备啦，起码有一些消毒的消毒喷雾啊。 是啊，好像有 都真的。是啦、 又或者呢、起码有一些酒精啦，即是、消毒用的酒精，等你呢可以拿一些纸巾喷了它、然后将那张喷了的纸巾湿了那些消毒酒精呢就去抹下你呢准备想用的那个器材。 是。 是啦，抹咗之后然之后先好用。 嗯，如果唔系就好多细菌啦、 啊。 是 啊，有啲担心啦、啊。咁同埋呢用完之后呢唔该你都再抹一次喎、啊。 是啦、 啊。因为你知你自己咩身世㗎啦、啊。 是啦、啊。流晒汗咁样。咁、样。你话靓女就话香汗淋漓啫，如果马路嗰啲喂臭汗味咁样飘逸咁样。 当然呢都系呀，喺健身室嗰时呢就除咗话呢你要清洁，用之前清洁，用之后呢都要清洁呢，咁先顾己及人啊嘛，仲有咧就系咧喺健身室嗰时咧，你系做完嗰啲运动啊、器械啊，唔该咧，好多时候咧啲人咧就咁撇翻喺度， 系 啊，唔将佢还原嘅话， 系乱抌啊，成日咧嗰啲哑铃啊、嗰啲 dumbbell 嗰啲举完之后就咁抌喺地下、啊， 嗱呢啲冇手尾嘅做法咧，虽然同呢个抗疫无关吓、咁但系同咧呢个人品人格咧好有关系啊。所以呢啲嘢呢都係要呢懂得有手尾吓、回复原状。仲有呢男士好女士好啊，就唔好呢眼金金望住人哋做运动啊。 冇㗎呢啲我哋冇㗎，非礼勿视嘛。 係呀、记得啦吓、 好知道。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嗱，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抗疫做 gym 强体魄，但系冇手尾又唔卫生。 阿远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非常之挤塞，咁影响到沙田路啦，同埋沙沥公路去翻狮隧都塞车噶。咁沙田路嘅龙尾就过晒威尔斯喺圆洲角公园，沙沥公路嘅车龙咧就喺愉翠苑噶。咁揸车朋友请改行其他道路啦。咁而家好多车咧就行晒大老山隧道啊，咁影响到而家大老山隧道咧沙田入口都系挤塞，咁车龙咧就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对出。咁另外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月富荣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均回港。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月骏业街一段挤塞，车龙在启福道桥底。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哈羅國際學校一段行車緩慢，龍尾就三聖村。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都是擠塞，龍尾排到去進景園。另外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剛剛收到的就是獅隧的意外剛剛清理好，獅子山隧道公路意外就剛剛清理好，但車龍都有待消散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现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究竟视障人士会遇到啲乜嘢问题呢？等香港失明人互联会总干事盛李廉先生话俾你知啦。 防疫物资比较短缺，因为呢个疫情嚟得好突然啊，大家个心理上系对疫情有啲恐惧，仲有个人清洁，譬如洗手方式咧，佢都未必系符合世卫嘅标准嘅，所以我哋呢度都要多啲沟通同埋教育嘅。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 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我是家有爱宠的 Lu， 屋企有宠物要进行这个家居清洁就要加倍留意了。因为大部分的清洁剂都含有令宠物患上癌症、损害肝肾等等的成分，还可能会令到它们间接中毒。香港爱护动物协会就建议可以选用稀释的醋加水，食用梳打，又或者是用醋制成的环保清洁剂消毒家居，那就不怕伤害到动物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利。 哇，杰彤，你落咁多糖，你糖上瘾啊？ 张思芬，你个系咁饮咖啡啦，你咖啡成瘾啊？ 不过呢两种成瘾可能都冇呢种成瘾咁普遍，讲紧嘅系恋上瘾。 今个星期六晚上十至十二，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今个礼拜我哋会讲恋上瘾， 即系嗰啲唔拍拖会身痕嗰啲咧， 即系你咯， 或者你都得噶， 吓、啊？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九点零九分嘅时间，出边室外温度十九度，相对湿度79%。 系今日咧，又系时候 四条狗齐晒， 同啲唔同国籍嘅朋友去倾偈系嘛？ 系啊，今日呢位朋友好嘢啊！即係印度裔嘅朋友嚟嘅，咁佢自己本身咧、除咗係喺酒店業界服務之外啦，咁、佢自己亦都會講到咧，有啲同啊佢夢想咧相當之有關嘅，到底香港實唔實踐到佢嘅夢想咧？一齊聽一下。 嗯， 晨光第一線邀請一班喺香港居住同成長嘅少數族裔上嚟分享一下喺香港有嘅不同生活方式。我的精鋭朋友。今个星期邀请到的朋友是， 大家好，我是印度裔的香港人 Guri。 逢星期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我的精锐朋友。好啦，今日朝头早嘅直播室入边咧，白元浩就邀请到咧印度裔嘅 Guri 喺呢度。早晨啊 ，Guri。 早晨。 啊，早晨啊，咁啊，不如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先啦 ，Guri 好唔好啊？ 系，我全名就系 Gurseek Singh 嘅，但系好多人都觉得好难讲、 啊， 所以我啲朋友都叫我 Guri，、或者亦都有中文名系士华。 士华 系冇姓嘅，士华啫。 士华唔紧要，我叫翻你做 Guri 啊。我觉得 Guri 都几好听啊，系嘛。咁啊 ，Guri 咧，其实一见到佢嘅时候咧，就我自己觉得咧，哇，好 man 嘅，好靓仔嘅，咁啊戴住眼镜，啲官仔骨骨嘅。咁啊，亦都咧就系同我哋好多香港人咧会心目中印象嘅啊印度裔嘅人咧，就好似一个嘅服饰，就系、是、都会有包头嘅、哦。啊 ，Guri 不如同我哋讲下，佢就系咪所有嘅印度人咧都会包头嘅咧？有呢个习俗嘅咧？ 唔系，印度咧有好多宗教嘅，有锡克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仲有好多。但系包头咧就系、是、一定系信锡克教。锡 克教，即系你自己本人就系锡克教嘅。 系，我都系信锡克教嘅。 系，咁啊，锡克教有啲咩特别嘅例如供奉啊，或者信奉啊嘅嘢嘅咧，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啲讲一讲？ 唔系全部人，但系我哋会留头发嘅， 留头发， 会剪头发，所以如果唔剪咧，会包头嘅、 啊， 好似我，同、 啊、 埋， 即系你个头个包头入边咧系好长嘅头 发嘅， 我不过就扎住咗， 好似六岁开始未剪过， 六岁之后就冇剪过啦。哇，咁如果长嘅话系长到有冇长到膝头哥咁长啊？ 有。 有啊， 系 长唔长到去个脚眼个位，脚瓜啷个位，掂唔掂到地下先？而家就又冇咁长， 唔系咁长。 哇，但系都长到膝头哥都真系好长、啊， 都好长嘅。 所以就要日日咁样处理佢，系啦，咁可以洗头嘅， 可以嘅， 日日都冲翻干净佢咁样，系啦。咁、那个头咧，佢话有冇话嗰个头巾啦，个颜色方面又代表咗啲乜嘢 嘅？咩颜色都可以着嘅， 系 咩包嘅？ 包嘅，视乎你个人喜好。 但系我哋好似橙色咧。是特别喜欢的， 嗯， 因为都有历史的，都好长历史。 哦，是你清不清楚个历史的那个？ 清楚， 是 好像叫The Color of Martyrs， 嗯嗯嗯， 之前呢啲人着橙色头巾， 嗯， 会喺啲 war 咧， 打仗， 是打仗嗰时，所以、打仗嗰时会包。橙色嘅，咁 代表 brave 勇氣，會唔會咁樣？ 係代表 brave， 同埋佢哋自己啲 life 係俾其他人啊嘛，所以叫 the colour of martyrs。 哦，即係將自己貢獻出去咁樣嘅意思嘅。嗱，咁我仲見到咧，阿 Guri 咧都係留咗一把好靚嘅胡鬚嘅。又係咪大部分嘅印度裔嘅朋友都會有呢一個留鬚嘅習慣？我見到好多喎、 真係好多嘅，特別係我哋旁遮普嗰度，唔係香港，喺印度嗰度。全部人都留晒须， 即系印度北区咁样。 系 系， 全部人都留晒须嘅。 同石黑教有冇关系啊？呢个？ 如果包头同埋留须系有嘅，但系而家啲人觉得好型咯。 嗯， 留须。 其实我都觉得你好有型。 Thank you。 你年纪又细，就已经咁高大，又咁有型，系咪先？嗱，好啦，嗱，讲翻你喺香港嘅生活啊，你自己本身咧都喺香港接受教育嘅，系嘛？ 系 系读咩嘅咧？之前大概 我读完中学，跟住读。旅遊管理嘅， 讀旅遊管理， 讀完 咁、讀完啦，咁有冇投身翻喺香港旅遊業界或者酒店界咁樣？ 我將來都想做酒店管理嘅、所以都 希望嘅。有冇遇到啲咩問題啊？ 我因為留宿咧、香港嘅酒店 standards 咧，你唔可以留宿嘅，係一定要 shave 曬、所以我揾實習嗰時都揾唔到，因為要剪晒啊嘛，我唔可以。所以我实习都揾唔到啊，所以啲老师当我系 special case 俾我做餐厅。做完做实习嘅。 咁咪即系同其他同学嗰个嘅实习嘅机会都已经唔同啦。其他可能我要去酒店，去帮下手，或者酒店唔同嘅 department 嗰度真系实习、学习嘅机会。 我最后都佢哋话要。有兩個選擇嘅、，bellboy 定 housekeeping， 兩個都唔想做、我想做 service 嘅，所以我都唔接受。 咁你喺香港就遇到呢個問題，會唔會香港有一啲叫做印度裔去到處理嘅酒店模式，會唔會有呢一類型咁嘅機會又可以俾到你？ 都可以嘅、我而家都做緊係都係個老細都係印度人嘅，所以啲印度餐廳啊都揾到嘅。但是酒店就不得。 而你自己最想的就是在酒店那裡工作。那你觉得酒店和餐厅现在工作了，就是因为你的外表问题而做不到你想做的，其实心是不是都是很不舒服呢？ 是啊，有时都很不开心咯。但是我不是未做过酒店，我在迪士尼荷里活酒店做过的。人到我对我好好的。不是到到都不可以啦。但是他们都我一去面试呢，第一句都是说要剪须。但是我那时有朋友做的、做的实习，他不是信赤黑教、是信伊斯兰教巴基斯坦人的。佢都有留宿，所以我話我有朋友做緊，可唔可以你試下幫我啊？佢話 OK 啊，跟住最後都可以做到。 哦，都有試過嘅，咁 做咗一年。 係，咁都好好嘅機會啊，係咪先？咁你覺得喺香港生活咧，舒唔舒服咧？即係作為一個唔係華裔嘅人喺香港生活， 都好舒服嘅。 有冇好多唔方便咧？你覺得？ 唔方便。唔係咁多， 唔係咁多， 係 啲好多人都認為我哋係信伊斯蘭教嘅。 嗯。 問我哋係咪唔食得豬啊？係咪可以同好多女仔結婚啊？ 嗯。 唔係人人伊斯蘭教都唔係人人會同好多人女仔結婚嘅。但係係咪齋戒啊？我哋唔會嘅呢啲。 係，你哋。 清真食物，我唔知原因，但係我哋唔食得嘅。 嗯， 好多人都認為我哋要食哈拉，我哋唔食得哈拉嘅。 嗯，咁你哋有冇啲乜嘢特別嘅戒條需要遵守噶？ 咁你見到 包頭啦， 係包頭啊，流蘇啊，著住個鴨，同埋如果好虔誠嘅 follower 咧。佢會有把刀，但係唔使驚，唔會係咁攞出嚟斬人嘅。都係用嚟，都係用嚟。如果好重要咧，保護人嘅説，就會攞出嚟。 嗯，啲傳統嘅習俗啊，應該係。咁啊，嚟緊嗰個方向又會係點樣咧？ 我諗住去加拿大試下，因為都有好多人對人，我可以講太多人對人啦，加拿大。 吓，太多印度人， 太多印度人， 所以你觉得喺嗰度会更加多机会， 系 嘛？如果香港有更加多嘅机会，你就梗系想留翻喺香港啦，系嘛？即系由细到大都叫做喺香港大，系咪？ 系， 咁所以都想留翻，但系都叫想试一试。屋企人赞唔赞成啊？ 屋企人就想好，好想搬去加拿大。 加拿大系吓，点解咧？ 好多印度人啦。 香港咧，香港最多印度裔嘅朋友嘅區份喺邊度啊？ 我住調景嶺嘅，都有好多人。 調景嶺都多嘅。 旁遮普人啦，印度人， 即係印度北邊嘅旁遮普人。 北邊嘅。東涌都有好多嘅。 東涌又係咪北邊嘅咧？唔係噶啦， 唔係 南邊嘅啦，係嘛？印度南邊嗰啲就住喺。 都係旁遮普人，都係北邊嘅。香港好似最多印度人都係北邊。 咁你覺得喺香港同加拿大，如果你真係有機會去加拿大，你覺得兩個地方最大俾你嘅分別，除咗係加拿大都好多印度人之外啦，你覺得最大的分別係咩呢？印度裔嘅香港生活，可唔可以揾到自己嘅夢想？你覺得定還是要去加拿大先揾到？ 我好似想做歌星呢，我覺得印度機會係少嘅。 你想做歌星？哇！ 但係 傾啊，同你 加拿大就有好多， 加拿大就有好多機會， 都有好多出名嘅歌星嘅。 嗯，香港都好多出名嘅歌星， 印度裔嘅，印度裔嘅歌星，加拿大有好多。 嗯。咁你自己就想向嗰個方向發展， 係 試一試係嘛？ 如果酒店管理唔得， 咁你覺得喺香港啦，咁作為印度裔嘅，如果要拍拖難唔難咧？嗱，你自己又靚仔啊，又夠 man 啊，係咪先 ？Thank you。 你拍手个样子仲靓仔，你继续啊！你 我知香港好多女仔咧唔中意流苏嘅，好似我唔知真唔真，但系我经过咯，好多女仔都同我话，你如果提咗苏会更加靓啲，但系唔得啦， 未拍拖而家， 未啊， 哦， 二十年都未， 实有机会嘅，一定有机会噶，放心啊吓，你又靓仔又 talent， 嗱，讲到 talent， 你头先话想做歌手，有冇啲有关印度嘅歌喺呢度可以唱埋俾我哋听？ 有关印度， 有关印度，或者你由细到大都中意哼嘅歌曲。 好多 唔要 Justin Bieber 噶，我唔要 Justin Bieber， 同埋唔会印度 F 我嘟碌嘟碌嘟嗒嗒。而家唱， 随便系啊。 我好中意嘅首歌系 Romantic 嘅， 系浪漫嘅，准备唱俾第日嘅老婆听噶啦。嚟啊！ की दिन की दोपहर की शाम की रात की हर वेले तेरी गल्ला हाथ पैर मेरे कंब दे दोनों नाल तेरे जद चलना की दिन की दोपहर की शाम की रात की हर वेले तेरी गल्ला हाथ पैर मेरे कंब दे दोनों नाल तेरे जद चलना हाथ पैर मेरे कंब दे दोनों दोपहर की शाम की रात की हर वेले तेरी गल्ला हाथ पैर मेरे कंबदे दोनों नाल तेरे जद चला की दिन की दोपहर की शाम की रात की हर वेले तेरी गल्ला हाथ पैर मेरे कंबदे दोनों नाल तेरे जद चला हाथ पैर मेरे कंबदे दोनों मेनू हथ लाया जदों प्यार नाल तू कंबा लूलू सी सजना मेनू लगे आ हाँ मेनू लगे आ हाँ मेनू लगे आ अल्लाह ने वाज मारी बुलाया मेनू परिंदा या लना तरसे यूं मैं तेरे लिए तरसा तू जदों मेरे तो नजर घुमावे उसे था मैं मरसा हां जी मैं परिंदा या लना तरसे यूं मैं तेरे लिए तरसा तू जदों मेरे तो नजर घुमावे उसे था मैं मरसा तू जदों मेरे तो नजर घुमावे मैं अधी राती कल मथा टेकया तेरे घर नू सी सजना मैनू लगया अल्लाह मैनू लगया अल्लाह मैनू लगया अल्लाह ने बाज मारी बुलाया मैनू तू सी सजना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星期五嘅晨光追踪三十一，我彭仔又系时候浮翻出嚟啦。好，电话旁边有罗启山，早晨，卡神。 喂，早晨啊，早晨啊。 系啦，今日星期五、哦，夜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乜嘢节目咧？ 今晚啊八点钟咧就有呢个头条新闻啊！ 啊，仲有啊， 系啊，咁啊王喜咧佢又会出现翻噶咯， 系咩？ 系啊，啊咁啊，佢咧钟勇毅今次会同我哋讲咩咧？咁样啊，啊其实我都唉觉得咧，即系好鬼自由啊！即系嗰啲嘉宾咧。啊！只要佢講嗰啲嘢咧，即係基本上咧都唔會嘅。 咩啊？ 點樣去干預佢哋噶？咁樣今晚咧就睇下啦。 編輯自主啊嘛，香港電台。 係其實咧好笑嘅，我哋咧好耐之前咧，我哋就揾個王喜咧做一啲嘢啦咁樣。 係。 阿王喜咧就其實嗰陣時咧好成年前啊，佢話佢好想做頭新聞嘅。但跟住佢係啦，但係跟住佢講咗嘅。不過你哋夠膽揾我先好 咁。哦，哎呀，佢真係有啲嘢估唔到啊！ 係啊，真係估唔到啊！真係一語成。 喂，而家一晚咧做完之後咧，喺呢一個嘅網絡上邊嗰個點擊率好勁喎。 係啊，因為而家啲人嗰個習慣咧已經有啲改變啊嘛。由以前咧會翻去屋企睇電視，因為六點鐘咧好多人都已經未放工翻到屋企 啊。係咪先喺大台播一次先啊？ 係啊，咁跟住喺呢一個八點鐘咧就會播一次啦， 喺電視三十一。 系啦，咁好啦，咁啊，跟住去到日常八点半啊，都要追踪下呢个疫情噶，咁样。咁其实咧就即系成日都话，喂，中学生究竟即系中学啊，喂，复课早准备未啊？你知啦，有好多清洁啊，咁样等等嘅嘢噶嘛，仲有咁多 校园里边啊， 系啊，咁多人一齐。咁喺个班房里边会点咧？咁样我哋而家就话，即系几个朋友食下饭都话叫你唔好嘛，系嘛？ 系啊。 咁啊，究竟系点咧？咁样，仲有一样嘢都几弊，因为咧，即系我屋企人咧都有去即系老人院啊探访，或者系探访一啲独居老人啊。 系。 但系呢段时间咧完全停晒，即系话咧代表咧佢哋系冇人探噶。 电话都唔得啊！我谂电话啦，系嘛？ 咁有阵时咧，即系譬如你去即系嗰啲老人院啊探访啊，咁样同佢哋玩下游戏好开心噶嘛。但系而家都停咗啦，咁样咁啲院舍同埋院友咧，点样面对呢个困局咧？咁样 哇，都要谂啲办法。 系啊， 咁另外啦，哎呀，彭仔，我咧讲呢样嘢咧，即系同你都好有 feel 嘅，即系谂翻起十七年前啊。 嗱， 下个礼拜啊，即系通常我系介绍今日嘅节目嘅啫，但下个礼拜啊。一开始咧，晏昼四点到五点，即系我年青春交嗰啲时间咧， 青春交嗰个唔系我嘅年代噶，讲鬼嚟。 呢个紧要，呢个叫做上网问功课啊，系啊，小朋友咧就可以咧睇到啦。主持人包括阿潘杰玲啦，同埋一啲咧即系教授物理啊嘅阿汤博士啦，同埋言语治疗师，即系唔知系咪呢排咧惊佢哋咧诶冇嘢讲啊？ 系啊，冚咗个口罩之后， 诶唔识讲嘢吓，咁咧就会咧就系、是、诶。啲朋友咧就可以喺佢呢个节目里边咧学多啲嘢啦，吓、啊，即系又。 我、哦、你意思即系 come back 啊？呢、這、一个节目， 佢叫上网问功课，系一个咧即系特备节目嚟嘅、哦，因应 疫情，大家宅在家， 系啊， 又要学习嘅时候， 系咯、啊，因为如果你喺即系网上学习咧、嗯，你早啲你未放学噶嘛。啊、你放咗学通常去补习嘛，而家咧佢直情系，诶即刻开个电视同你补习、哦，即系我谂系第一次咧，可能啲阿妈咧逼啲细路睇电视啊要。 喂，咁呢个直头系唔使，我唔使用internet 都得噶。 唔使噶， 系咯，因为成日讲话有啲基层家庭直情咧负担能力咧低到系连即系上网费用都冇啊，负担唔到噶嘛。 系、啊， 咁啊开住电视咪得。 冇錯啦，啊，今晚咧都會介紹一下嘅，咁下個禮拜一就正式面世啦。咁、嗯、另外咧，去到九點半咧就講一下咧，零距離科學就係是敵是友機械人啊。咁、嗯、我哋成日都講話 AI 好勁 ，AI 好勁，但係我哋成日指紋樓梯響噶嘛，但、嗯、係但係當然俾人用咗唔知啦，我哋上網都知道俾人哋 AI 搞掂曬我哋啦。咁、嗯、但係 AI 咧，我哋即係。我哋寫稿的人咧，以前寫個 I 嗰個字咧， 經常 AI 係 嘛？咁而家問題嚟啦，2030年咧，即係根據而家人類嗰個工作咧，將會有三成咧由機械人接咗手啊！ 即係好快嘅啫喎， 係啊！咁亦都破壞咗呢個資本主義其中嘅原則，就係、是、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改善生活。咁、哦、有啲人咧就有啲戲嘅就話：，咁、AI 咧咁做嘢咧，咁、人類咪可以享受生活嘅事情嘅？咁、那個老細如果請咗個機械人幫你做， 你何來有基礎去為你帶來一個幸福又舒適的生活呢？ 不過呢就在這裡跟這個港台的同事說不用怕，因為我們永遠採用的科技都是落後的嘛， 落後大事 在你有生之年啊，除了 I 那個字之外， 它都只是26個英文字母的其中兩個， 冇错啦，所以唔使担心噶。 啊，咁啊，又睇下人哋点样讲呢个 AI 嘅发展啦、 啊， 都要知嘅。虽然自己未有咁嘅机会可以即刻啊感受到佢嘅威力啊。 系咯。 咁啊，听住我哋而家呢个追踪31咧，就可以了解一下今晚睇啲咩嘅电视节目啦吓、 嗯。好， 唔该晒刘启新，下个礼拜倾过，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据了解，警方拘捕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以及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仁，涉嫌同去年反修例游行参与非法集结有关。其中黎智英被警方带到九龙城警署调查。創科局局長楊偉雄說，政府將會成立跨部門小組處理全民派錢，將會利用轉數快。使用網上銀行的市民會比只是使用銀行戶口的市民更快收到錢。楊偉雄在一個電台節目說，香港的環境複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防止網上不良人士入侵系統，將市民的資料放上網。另外，他說本港已經研發納米技術的口罩，業界處理生產程序最快和合適。提到政府的角色只是促進者，要經過公開、公平、公正的程序，所以相對會較慢。全球都有口罩荒，所以香港要有本地的口罩生產線。南韓新增256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累計病例增加至超過2000宗，有2022宗。 新增病例中182宗是来自大邱市，49宗来自邻近的庆尚北道，首尔就有6宗。韩联社引述南韩外交部消息报道，截至当地上昼，因应疫情限制南韩旅客入境的国家和地区增加至50个。而内地就新增327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是超过一个月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最少的一日。累计病例有78800几宗，2700几人死亡。昨日新增44宗死亡病例，其中湖北占41宗，北京新增2个人死亡。湖北新增318宗确诊病例，313宗是在武汉。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说，新型肺炎疫情再次证明中美应该在全球公共卫生等的领域加强合作。崔天海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中美要摒弃种族歧视和意识形态偏见，认为中美之间的人员往来暂时受到影响，除了基于控制疫情需要，亦都因为美方对疫情的过度反应。他指世卫并没有建议要中断贸易和人员来往，应该要听权威和专业机构的建议。提到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落实问题，崔天海说，疫情可能带来新的情况，但双方都有诚意执行。中美目前都重点关注疫情以及疫情对各自和全球经济的影响。当务之急是控制疫情，中方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做到。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天气稍凉。依家嘅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49点，跌629点，总成交金额9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0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16点，跌31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00.2跌5蚊，腾讯控股389.2跌10蚊。汇丰控股53.1跌1.3，建设银行6.31跌1.3，友邦保险系76.3系跌1.85，中国平安86.25跌2.1，盈富基金26.45跌7毫，中芯国际15.4系跌6.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7，日元109.42。瑞士法郎0.969，澳元0.657，加元1.341，新西兰元0.629，人民币7.007，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099。日经平均指数报21213点，跌733点。港金现价报1531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2.39美元，卖出1643.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狮子山隧道公路啦。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出翻九龙方向啦，近住瑞丰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喺半个钟之前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嘅，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噶。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但是车龙未消散，龙尾在新田围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 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连翔道去回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就车多少少。咁喺新界方面啦，屯門公路出翻九龍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慢車，龍尾去到青龍頭；大埔公路出翻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去到進景園嘅。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將軍澳寶順路寶康路方向調景嶺，同埋大埔林村陳心記來回嘅。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二台院线专访冯志强导演，介绍编剧家协会新增电影奖项。 写剧本最紧要嘅三样嘢就系人物、人物同埋人物，咁所以咧，我哋就新增咗一个年度最佳电影角色嘅奖。即系嚟讲，应该系编剧同埋个演员共同创造呢个角色，所以呢个奖系以演员加埋个编剧为一个投选单位。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我的享乐时代， Hello， 早晨，早晨啊！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阿 O 啦，同埋小白喺度嘅。你听紧嘅系咧《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各位听众。 早晨啊，喺朱海婷 Heidi 咧讲享乐时代之前咧，同大家睇下天气先。今日咧大致多云噶，日间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大概2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啊。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温暖同埋潮湿嘅，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咧79%啊。请阿 Heidi 出场啦 ，Heidi，Hello， 早晨啊 ，Heidi。你好啊，系啊，嗱，咁啊，今日啊，享乐时代又要靠你帮手啦噃。 好啊，好啊，嗱，其实享乐时代咧，今日都想同大家讲一讲咧，就系、是、啊，嗱，我啱啱咧之前都去咗呢个阳光海滩啊嘛，咁都吓系喺好 enjoy 嘅时候咧，就发现咧有少少落日茫然咧，就晒到个身好红，喺咁大个以嚟咧，第一次咧真系叫有啲 sunburn。 哎呀，你第一次就你 晒伤咗个皮肤， 做乜嘢咁唔小心啊？阴公， 唔少啫嘛 ，OK 啦。咁所以咧，我就今次咧，就突然间揾到我嘅灵丹妙药咧，就系好简单，就系啲芦荟啊。 哦，芦荟。 嗱，其实本身咧，我自己咧都有种一啲唔同嘅盆栽噶嘛，都有种到芦荟啦。 嗯。 咁今次就发觉系大派用场啦。其实平时咧，你就可能要嚟整一啲饮品啦。 嗯。 咁今次咧就真系咧，其实你将呢个芦荟嘅盆栽咧剪成佢一粒粒啦，咁就搣咗咧佢呢一个嘅绿色嗰阵皮咧，嗰、那个芦荟肉咧就直情真系可以咧将佢敷落个皮肤上面。咁、 嗯、 当然啦，好多即系我都买定咗好多坊间有啲嘅芦荟嘅啫喱啦。咁啊真系啦，呢个系一个我觉得即时一个帮我 cool down 嘅一个好方法咯。咁其实平时咧好笑，芦荟呢样嘢咧，我发觉真系家居必备。嗱，唔单止你自己要种一盆，起码大大细细都要种一盆芦荟嘅盆栽啦，或者买啲 cream 啦。我最记得就系咧，嗱，好多女士们咧都会系去做一啲医学美容噶嘛，系咪？ 嗯， 即系啲靓靓 facial 啊，吓可以帮你俾翻个 U 型面啊，等等啦，或者系激光啊咁。 系。 咁好多时咧，做完呢啲比较强效嘅医学美容咧，咁啲女仔都话：，哎，你要敷翻好多好多嘅水分啊，或者可能话：，哎，我哋都有好多好多好贵嘅水分 mask 啊，等等等等啦。但系有一个咧，系即系做美容嘅女女仔朋友亲身同我分享，其实咧唔使买咁贵嘅，你真系咧买用翻啲芦荟啫，你敷翻块面咧，其实亦都已经可以咧达到啲某某品牌好贵好贵嘅一啲水分啫喱咧。嘅好大部分嘅保湿嘅一个成效噶啦， 嗯，系啊，嗱，阿 Heidi 你讲咧呢个晒伤嘅经验咧，反而我之前咧都试过几次啊，有一次咧去台湾垦丁咧，又系以为喂啲太阳好炸啫，咁样薄薄搽一阵防晒咧，跟住即就落咗水嗰度玩水啊、冲浪啊咁样，哇，跟住咧系痛到全身都瞓唔到啊，好似俾火烧咁样啊，咁又系当地嘅一啲居民咧，即刻喺佢门口咧有啲好大棵嘅芦荟。会啊，咁啊，即系嗰个芦荟咧，即系好似我只手臂咁粗嘅，咁样，跟住咧即刻剪落嚟，跟住咧就帮我削咗个皮，跟住敷喺手臂嗰度啊，或者背脊嗰度啊， 哇，帮你削咗个皮啊， 系，咁你要 削咗个芦荟皮， 系削咗芦荟皮，削咗芦荟皮，听落去 我都吓吓， 削咗芦荟皮，跟住咧敷喺背脊，跟住嗰晚先瞓得到啫，呢个都系好难忘嘅一个体验，哇、 啊， 但系今次估唔到你都有晒伤， 其实我系有绝对有。查足够嘅，即系我查晒防晒，但我就怀疑咧，因为太开心，人哋落咗水咧，真系你个零两个钟要上嚟补咯，同埋你补防晒，你一定系要咧，用个毛巾轻轻印翻嗰个身，搽一浸之后咧，你起码等佢五至十分钟，等佢系渗透咗个皮肤，因为好多时你查完咧，你见啲人查到白蒙蒙咁样咧，成身，但其实你即刻浸落水咧，系未必有效嘅。咁、所以今次咧，我就揽住屋企棵芦荟，觉得好好之外咧，亦都即刻咧就整翻个芦荟饮品咧，大家又可以好快咁咧整杯。正嘢俾自己啦， 点样做？ 咁你将你屋企嗰啲芦荟啦，好似头先咁啊，你无论手臂咁粗又好，或者个指咁粗都好啦，细细都冇所谓嘅。咁你总之剪咗佢一粒粒，切咗佢一粒，就起咗佢侧边嗰块绿色嘅皮啦。因为嗰块其实反而系一定唔可以食用嘅吓。咁、你预备少少嘅柠檬汁，或者系 lime 啦，或者系青柠汁啦，咁跟住柠檬。咁其实咧，你即系将啲芦荟摆咗个杯底啦。最好我通常就会用个透明靓靓嘅杯，因为你可以透到啲颜色啊，透到成个感觉出嚟。跟住咧就加，我会用一啲，如果你中意嘅话咧，你可以用 sparkling 有气嘅水啦，或者普通用一啲雪冻咗嘅水啦，你都会觉得即系啲冰水啦，饮落去更加透心啦。就冲啲蜜糖，再啲少少嘅柠檬汁，咁就系一个自制嘅家居嘅芦荟饮品噶啦，系好，即系觉得系好 refresh 咯。 哇，呢、這个就系叫做芦荟青柠苏打，可以改呢个名。 系加埋呢个蜜糖。 哦，几好啊！ 咁你一边咧攞住啲芦荟敷住个身，个身觉得凉浸浸，嗰个体感吓吓，小白好中意讲嘅体感之外咧， 系啊 就加埋你，亦都可以饮埋一杯芦荟蜜糖青柠苏打。哇，咁就真系内外都令到你可以降翻啲火啦。 嗯，真系芦荟嘅功用咧，真系好多啊吓，内敷外服都得啊。头先听 Heidi 咁样讲，不过大前提就系你屋企有棵芦荟咧，仲要都种得几好下咯。咁样，如果唔系，你话喂，突然间搵啲芦荟，咁当然你话街市都有得卖嘅。咁但系个重点系，哇，自己即系可以即系种出嚟，种完。 完之後可以用得翻，那個感覺啊相當之良好啊嘛。 其實咧，真係大家要家居都要用一棵，無論大棵或者細細棵，可能你地方細啲嘅擺個窗台仔或者個廚房窗邊。如果你有大啲嘅地方，種多兩棵，因為其實好粗生嘅、 嗯， 基本上你擺到都唔使特別嘅，即係乜要點樣嘅護理呵護，佢都係 O K 嘅，所以 嗯，仲可以咧種完之後啊，即係刮咗出嚟咧，分俾啲 friend 添啊，幾好啊呢、這個。 都系喎，整埋佢切咗一粒粒，好似啫喱咁， 一真一齐敷啊嘛，系咪？系啊，咁啊嚟为到夏天咧做好准备啊，因为都有啲机会，有啲户外活动啦，去下沙滩啊， 系咯， 唉、哎，当然啦，希望今年去沙滩晒太阳，大家唔使戴住个口罩啦， 戴住口罩唔去啦，热死人啊！ 而家好期望快啲熱啦，今年真係好想啲天氣快啲熱啦。 係啊，希望熱真係可以踢走呢個病菌啊，或者呢個肺炎嘅情況啦。咁啊 ，Heidi 你快啲 recover 翻啊，你嗰啲皮膚，你嬌嫩嘅肌膚啊 ，OK 好啦，好好嘅保養，唔該曬 Heidi 嘅分享，今日多謝你。同 Heidi 一樣咁靚女嘅有 Jennifer 余香瑩啊，作品名字叫做《冇得比》。 坐在医院里一出世要竞争，求学建功凡事都比较要流行，当我想高攀却攀不上，但给谁充满个个笑我笨傻得很，讲今年我信心再有发乱上大地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沉溺之前，沉溺。 最真。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香港而家成日有个俗语或者潮语咧。 嗯 乜又系你啊，陈生？ 系啊，陈生又系你啊！ 喂，陈生早晨啊！ 你好， 你好，你好啊！嗱，陈生系第一次打电话上嚟啦，咁啊，有啲乜嘢啊？要一早 book 定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先。 系， 老婆生日。 哇，老婆生日喎、啊！结婚几多周年啊？ 二十 周年。哇，有冇小朋友啊，陈生？ 有两个。 有两个，佢哋几大到啊？ 十零岁 嗱，咁啊，老婆生日咧大过天啦、啊。今日系咪正日嚟嘅先？ 系啊，正日嚟嘅。 今日正日就啱啦、嗯。有冇啲咩嗱计仔已经谂咗系要同老婆庆祝噶？ 花啊，蛋糕啊，紧要啦。 系啊，少不了啦。 嗰啲物嘅嘢咧，我哋就知噶啦。有冇啲唔系物嘅嘢先？ 唔系物噶。 系啊。 冇。 搞错啊！唔得噶。有冇啲惊喜啊？夹埋啲小朋友一齐谂下啊嘛。 一阵接佢啦，一阵接佢翻嚟就有惊喜嘅。 哦，即系太太今日都要翻工系咪啊？陈生。 系啊。 哦，好啦，咁啊接埋陈太一齐就有惊喜咁啊！会喺屋企煮定还是出街食饭啊？ 嗌翻嚟出街食好危险啊！ 系啊，咁啊，但系冇办法啦，唔系个个好似陈生你咁叻咁耍家，识得啊落厨煮几味嘛？有啲喂真系唔识煮，冇办法。 陈生系自己煮定嗌外卖？ 外卖应该唔会叫外卖系咪啊？陈生自己落厨啊嘛？ 系啊， 系、 哦、 有咩餸？今晚食乜餸？ 系啦、啊，我都抽定先。 鸡翼啊，猪扒啊。 喂，唔系叫你食讲食材啊？ 系咯， 今晚食乜餸？个要点系乜乜鸡翼、乜乜猪扒、乜乜意粉啊？ 蒜蓉鸡翼啦， 蒜蓉鸡翼， 茄汁猪扒啦， 茄汁猪扒，跟住咧， 炒个菜啦， 炒个 汤啦， 有冇啲要辟你个餸啊？陈生， 有唔系可能个汤系个精要啊？个汤系咩汤先？ 个汤咪青红萝卜咯。 哦，有冇加嗰啲猪骨猪胆嗰啲落去啊？ 紧要啦呢、這个。 紧要啦，你讲晒先得噶嘛？青红萝卜滚汤边有味嘅啫。 青红萝卜咧，话俾你听啊，陈生系有心思啊。因为咧，陈生自己系青萝卜，太太系红萝卜。哇，你谂下， 再加埋个猪胆啊，不得了系咪？咁啊，切下蛋糕啦，一家人开开心心啦。其实 多谢 呢段时间咧都系 十年啦。 你会发现啊，即系。在疫症的时候你特别觉得亲情是很可贵的。即我自己为例我都回多了屋企吃饭这样特别会多些问候屋企人喂怎样啊那么口罩啊喂有没有病啊病了即刻去看医生、啊、那是很由衷这样去讲出这些说话的。那估计你们屋企都是陈生陈太以至你的小朋友们是不是、啊 系啊， 嗯，咁啊，最紧要今年无论点啊，香港人嘅愿望都系身体健康啦，一定到 年。梗系啦，梗系啦。 系喂，陈、生有咩说话咧要同阿太太讲啊？藉住大气电波， 特别系两个女兒有嘢讲。 好好好好，系 女女叫咩名啊？喂喂，你叫咩名话 ？Alice 系嘛 ？Erica，Erica，Erica， 你好啊 ，Erica， 有啲咩同妈咪讲先？交俾你啦， 生日快乐！ 系，仲有呢？ 仲有个 Emily， 咦，冇嚟 Erica 一句嘅咋？ 系怕炒， 一句 你 就走咗啦。 怕炒 ，Emily 到你系啦。 生日快乐， 系啊，系啦。咁我好啦， 唔紧要，揾翻阿陈生。嗱，陈生你同太太都结咗婚20年啦， 系 时候俾个机会你，有啲乜嘢咧？觉得陈太最正最。令到你觉得哇，真系娶咗呢个老婆就冇得顶啊！系时候交下功课啦，陈生。 度度都正噶喎、 哦，度度都正啊！例如咧， 咁你先知啊，你先知啊，好老实，好老实，你先知。唔系，不过有啲多谢说话应该要透过大电波咧去讲出嚟嘅。咁啊，交个时间俾你啦，好唔好啊，陈生？ 好。老婆，多谢你20年对我都系不离不弃，真系多谢。 啊， 做咩啊？系途中途中谂住抌开你噶，途中谂住，诶、哎、唔要你啦，好似用完即弃啲胶袋咁样，咁啊冇嘅。 不过都 feel 到咧，陈生呢种尽在不言中啊。 系啊，咁啊，疫情咧会过去嘅，咁啊，大家过咗去之后咧，就一家人去下旅行，开心心啦，好嘛吓，氹下老婆啦，有阵时。好嘛，咁啊，喂，今朝都好暖心、哦，拣咗咧一位系咪太太中意嘅男歌手、男演员出嚟啊吓，系边个？ 超级张子啊， 系边个啊？ 阿古生， 古生，边个古生啊？古生都有好多个啊，边个古生？ 系男主角啦， 最佳男主角古天乐、哦，系啊，咁啊，阿、啊、古仔呢一首作品咧，应该系凭歌记忆啦吓，咁啊。男朋友啦，呢首作品应该你太太都想，你永远都系佢男朋友，拍住拖咁样吓。 多谢多谢， 好嘛吓，咁啊送呢首作品俾你哋全家人，以至俾阿陈太啦，好嘛，祝佢生日快乐啦。好，多谢你电话，陈生。 唔该你，唔该你。 拜拜， 生日快乐，拜拜。 为着旧爱正在结疤，再也不敢多讲错话，令任何人遗留任何牵挂。寂寞令我满面雪花，连情感都很想放下，尤其是你这样爱他。回答我可不可以暂时让我讲出感觉后，才直说你有男朋友，现在就要走。回答我可不可以暂时让我牵牵手，我妄想的不会有，边一边你手，我变甜蜜够。实在是我太没眼光，再也不敢诸多期望，为任何人为留任何感觉，实在没法努力说谎，爱我可一生出感觉后，才直说你有男朋友，现在就要走。回答我可不可以暂时让我牵牵手，我妄想的不会有，牵一牵你手，我便甜蜜够。 系啊，现在就要走啊！ 我哋都要走啦， 忍唔住同佢一齐唱。好啦，下个星期再见，拜拜。